总理默克尔警告，国内多达七成的人口，即是5700万人，可能会受到感染。他呼吁全国团结抗疫，首要任务是控制病毒传播。有480多宗病例的瑞典出现首宗死亡病例，亦都是北欧第一宗。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沿岸有薄雾，吹清劲东风，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4点，跌1052点，总成交金额37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22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3.2，跌15.4。阿里巴巴188元，跌9元；美团点评90元，跌5.65；中国平安81.35，跌2.65；小米集团11.02，跌7毫；汇丰控股46.9，跌1.75；友邦保险68.05，跌4元；建设银行6.24，跌2.2；工商银行5.17，跌2毫。信宇光学科技114.8，跌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2，英镑9.982，瑞士法郎8.338，澳元5.023，加元5.633，新西兰元4.868，欧元8.8057，每百元对港元7.5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59。日经平均指数报18358点，跌1068点。港金现价报15165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61美元，卖出163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观塘绕道啦。咁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成条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咧系非常之挤塞，龙尾就去到启程村。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油塘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启程村。咁而家咧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九龙湾港铁站。就是观塘道去回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这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启福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减平方向屯门、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大老山公路可乐厂方向马鞍山、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方向象山村。最后提多次大家啦，就是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成条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都系好塞啊，龙尾去到启程村。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学到老嘛，系咪？ 系啱啊！喂，同埋你知唔知你一讲开呢个视像教学咧，嗱，我又要乱入一单咧。 好嚟嚟， 琴日咧就我哋有啲老师嘅聚会。 O K， 系啦，咁老师聚会里边咧，其 中你咩事啊？老师聚会？ 咁我老婆系老师嚟噶嘛？佢喺我屋企聚会，我喺隔篱，可唔可以参与嘅咩？ 唔系咁， 个人好学唔得嘅咩？而家 唔系佢老婆嘅事都关佢事。唔系，你谂下，阿华所有嘅人生都系关你事噶啦，你控制住噶啦。 头先嗰句第一句，花田反应咁敏锐咧， 咩啊？ 就应该阿乐乐平时咁同佢讲嘅。嘿，妈妈都相过嚟学下，妈妈关你咩事啫？咩关你咩事啫？嗱、啊，你唔好咁激动。 系 啦，咁咧，其中一个老师咧，佢系教嗰啲咧，即系譬如话煮嘢食嗰啲嘅，即系佢有嗰啲咩咩 home e 嗰个 个科叫咩？个科叫咩？家政堂。 细个成日咁样读噶 嘛。系啦， 咁咧我就以为停课不停学咧就唔关佢事啦。我谂住话你都冇得再教噶啦，你 点会冇得再教啊？ 我以为 都系网上去教学，去点样整炖蛋啊？点样炒饭？ 咁结果咧，佢都要教整唔知咩啲咩西多啊，总之焗啲嘢咧，佢都要整少少嘅。咁佢就有 send 条片俾我哋睇啦。咁条片我望嘅时候，我已经话好犀利， 即系 YouTuber 嗰啲 friend 嚟噶。 系啦，因为我谂住你正常影一条煮嘢食咧，你嗱，如果你自己人手拍嘅，可能你顶窿就系首先影住自己个样。Hello 啊，我系陈老师，我而家教你整西多士啊。嗱，咁我留啲望翻个砧板先，咁咪 pan 落去咯，正常系咁噶嘛。 系。 佢嗰条片咧，竟然有画中画啦， 即系咩啊？ 所以手 有镜头咁样喺个角落头度发出嚟，跟住变大嗰啲。 佢有唔系佢画中画咧？首先佢会有咧高空咧，好似38楼影落嚟咧，一个 top shot 就影住个好靓嘅砧板啦， 即系有多机拍摄，唔系单机拍摄。 咁然后系啦，然后佢画中画咧，另一格咧就有佢自己个麦头喺度啊。Hello， 我系陈老师啊，我想教你整。整完之后咧，仲会见到佢纤纤玉手咧喺度剁洋葱啊，喺度揸番茄啊， 即系有剪接埋噶咯， 系有剪接。咁梗係問下佢，我話你點拍㗎？咁犀利嘅，因為我都想學下，如果見到咁好。跟住佢話：，係你唔好學啊，千祈。佢話佢老公咧幫佢一齊操刀咧，要加啲功夫。我話加幾多功夫啊？冇佢攞四個鏡頭嚟拍我啫。 呢啲老公娶得过啦， 呢啲老公顶烂屎啊！你知唔知啊？真系 对你嚟讲顶烂屎， 面同负面啊！ 你老婆有冇即刻俾啲面色你睇？你睇人哋啊， 做视像教学， 一位女士咧，如果要话人哋嘅老公 系嘅，冇错， 系啦，佢咩都可以即刻有比较。你睇下你啊， 我 feel 到我哋楼上嗰啲唔同嗰啲监制嗰啲人妻咧，都 二楼啊，即刻抌到落嚟，我哋直播室都听到。 我直情 feel 到佢内心啊，死佬做咩唔识帮我咁做？ 点解 Winnie 唔做教师啊， 哦、 你就因为你帮唔到手啊，所以佢都费事咁样啊， 太丢架啦！ 佢、 哎、 完全学咗先见之明四个字 啊！你呢啲算唔算系挑拨离间啊？你 系、 啊、 挑到挑唔到，我唔知啦、啊。 但原来真系咧会有嗰种咧，即系顶烂事嘅作风咧，因为佢话 四个镜头啊， 仲要未计佢幕后剪接咗几耐 ，NG 无数 take。 但我想问咧，你嗰个朋友阿陈、啊、老师嘛，你头先咁样讲，我哋叫佢做陈 老师。 老师啦， 系啦，我应该佢唔系姓陈， 系咪？跟住讲中咗 ，OK， 夹啱嗰个又姓陈。 佢讲嗰阵时咧，有冇少少自己喺度沾沾噶，即系沾沾自喜咁样噶？你睇我老公几犀利啊！喂，你谂下佢攞到翻学校嘅话咧，校长实赞噶啦。呢、這个老师，你嗰啲嘅 做得好咯， 系啦，网上教学做得咁好，其他老师嗰啲咧会唔会秒佢嘅咧？其实 嗱，我 feel 到咧，佢系既惊且喜， 系 半忧就半欢乐嘅，因为点解咧？嗱。固然應該得到大家嘅讚賞啦，譬如我哋都第一時間話：哇，咁勁啊！荷里活製作一樣喎，真係 YouTuber 噶啦，可以真係。 但係點解有一方面佢會感到憂慮呢？就係咁，佢每次都要用好多時間咧，因為佢話佢老公要佢咧，再嚟個，再嚟個， 即係滿足咗導演啊，唔係滿足咗老公另外一個嘅慾望啊，就係做導演啊， 就係講再嚟個啦， 點翻個老婆啊， 驚 啊 驚， 再嚟個啦，咁樣咁佢都有啲驚嘅，同埋咁同行啊嘛。同埋有啲老師咧一路望嘅時候就話：咁我哋咁點拍呢？如果你拍到咁樣，荷里活嘅製作老師 係啦，你做啦，你做埋佢咯。 好勁！ 我哋嘅節目咪成日喺度話咧，阿摩尼公主要攞出嚟啦，阿華樂樂榮榮攞出嚟 ，Winnie 攞出嚟啦，而家連老師啊，屋企個廚房啊， 佢哋 嗰個廚房都要攞埋出嚟啊，真係要俾多份人工。 所以真係都要互相比拼嘅，好似身處一個戰場上面咁樣。不過翻嚟咧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实而家呢个战场咧，我谂我哋都要适应咗佢啦， 系咪啊？特别到全世界啦，呢、這个战场已经 系。当你发觉全世界都系，可能你落楼下去边树咧，你都要做好战场嘅准备，会唔会个心反而坦然咗咧？翻嚟同你讲下世界变成点啦。 而家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唔知你仲系咪可以 home office， 定系继续视像紧呢？视像紧嘅同学，我哋系咪同佢打个招呼 ？Hello， 我哋继续喺度同你紧守岗位啦吓。 和我自有限聊时，讲这犬犬子，想当趣字，有笑有。有寂寞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可爱子，纷纷斗智，诸多争斗费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减低战意，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Merry Christmas， 尽是我肺腑之言，想你都可以听见。仍会记挂无名氏写过的忆诗意，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儿时。难回头，哼过的忆诗意，今天再唱，都不感到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减低战意，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尽是我肺腑之言，想你。有心斗志，可否佳节里终止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你想多年，佳节终有前一次。 我觉得呢个时候你播呢只歌有啲意思，吴国敬版嘅《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你谂下都已经喺战场上面啦，但我哋仍然都要咧，即系放轻松嘅心情，要讲圣诞快乐啊，要有节日气氛嘅，要继续进行先得嘅。 生活还是要如常去做，系咪？ 系啊， 做人噶嘛，系咪？ 冇错冇错，当然咧，你可以调翻转谂嘅就系、是，就算你讲圣诞快乐咧，你都要唔好忘记打紧仗嘅而家。 喂，真系打仗嘅，因为咧，譬如净系今朝我讲紧由9:30到10:00呢半个钟头啊，翻到嚟公司之后咧，我起码睇到其中两单嘅新闻，我都会哇，真系打到嚟。讲紧咧第一单咧就首先睇到阿特朗普啦，特朗普咧就讲到噶啦，喂，唔好意思。欧洲的旅客我们暂时禁止入境美国30日，英国除外。那你想想他封这个关都封得真的很紧密，整个欧洲啊。 咦，阿天你揀家族揀得好、啊、你一早就黐住了英国皇室家族，你还走得，你是英国的亲戚来的。 现在那里相对地就是那个确诊，因为他自己假假嘛，叫做即不是那堆堆嘛。 是 没错。隔了个海，是不是隔了个岸这样，所以很少少的。但是不知道几时不知道几时封几时不封啊。 他就讲得挺清楚的，不同泰国那个跳出跳入啊，他就讲到明了，美国时间星期五凌晨开始就会生效的 了。 目的就是防止有些新的 case 进入美国这样的、就讲了。另外一个大家都即刻 O 晒嘴，因为譬如我们的监制跟我们讲的时候，喂，这单最新消息、啊、我第一个反应呢 真不真的， 我真的讲真不真，我即刻上网 check， 因为讲的就是说 Tom Hanks 金像影帝和他太太呢都好像中了这个肺炎这样的。因为呢我即刻第一个有个猶疑咧，就係其實前兩日咧，就算係 BBC 啊，英國嗰邊出咗個新聞咧， 都有傳播啦， 係嘛？唔係，佢係傳另外一位嘅演員，就係飾演咧 Harry Potter 嗰位演員啊，就話佢中咗呢一個嘅肺炎。 咩丹尼爾乜鬼嗰個？ 係啦係啦，我哋叫佢 Harry Potter 啦。 係佢有魔法都中啊！ 佢个角色有魔法啫。系啊，冷静啲。后屘佢出咗嚟讲咧，系假嘅， 假嘅， 我冇事咁样。但嗰个系 BBC 出嘅嗰个新闻，所以我哋监制同我讲嘅时候，我冷静啲。所以佢已经俾个新闻我哋睇咧，系 New York Times 噶啦。但跟住咧，再上网去睇，咦？我就话仲我起码见到有两份报纸都有报， 系。 跟住见到香港嘅报纸都有报，就话 Tom Hanks 嗰个情况咧系真嘅，就系而家佢同佢太太咧就呢个澳洲准备开拍新嘅电影，但系同时间咧就发现咧有一啲嘅病情出现咗，亦都系确诊咗咁样。头先听到我哋电台嘅新闻都有报道啦， 有啊， 先至够胆讲。 喂，嗱，你讲开 Tom Hanks， 阿田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都有回顾过唔同嗰啲人物嘅金句经典咧 ？Tom Hanks 嗰阵时我哋猜猜我是谁都出过嘅 ，Forrest Gump， Forrest Gump， 佢嘅金句系边个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that what you are gonna get. 系啊，即系你永远都唔会知道你会得到嘅系咩噶。 如果你而家用呢、這、一个即系摆落去咧，唔系净系讲 Tom Hanks 自己咧，你摆落去我哋而家呢个状况里边咧，系真系冇讲错噶。 系啊，你唔知道自己几时会中伏啊？ 我想讲，我即刻谂到嘅第一个代表系咩啊？我谂到利物浦。 系啊，我谂 NBA。 哎，我哋逐个讲啊，我讲下利物浦先。但因为今年咧就系佢哋有好好嘅球季啦，所以好似系连续输咗两场波咁。 但系都起码仲系领先啦。 講緊俾多兩個禮拜佢，過多兩個禮拜佢哋 lead 緊廿幾分嘅啦，好似已經就個杯咧就即係呢個聯賽啊， 冠軍 就應該攞到手噶啦。但而家究竟個聯賽踢唔踢得曬咧？ 唔係佢而家有冇話 嗱英超咧已經有開始有部分嘅賽事咧係會停嘅， 啊停添 啦，係啦嗱部分賽事會停，但係佢就唔係講話成個聯賽會停啊嘛，所以咧大家都喺度開頭哇今季踢得咁好，好開心，但究竟會點算咧？ 可唔可以完成埋佢啦？係咪？ 係啊，俾佢攞咗個杯先。 虽然我作为唔系利物浦嘅球迷， 我系利物浦球迷， 我就梗系即刻讲话安全为上啦。 唔系球迷都要安全为上。 系啊，我今日同啲 friend 拗嘅时候咧，佢就话你曼联唔好再谂啦，落后四十几分啦咁样。跟住我话诶，睇情况啦，都唔知有咩事会发生嘅嗱。咁我哋梗系唔系出于敌对球迷嘅心态，我哋基于公共安全嘅理由，停一停先啦，利物浦系你嘅，始终都系你噶嘛，系咪？ 曼城对阿仙奴本身呢一场赛事咧， 好似都 截停咗啦，呢一个就已经 截停咗。但系跟住就到我咧，感觉到咧无比嘅悲伤咧，就系呢个美国职业篮球 NBA 咧，佢真系停季，无端端而家 又唔系无端端嘅。我睇到最新嘅十五分钟前嘅新闻啊， 系啊， 爵士有球员确诊 NBA， 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嘅球季暂时咧可以用呢个字嘅无。无限期暂停， 真系 无限期添啊！ 呢个咧嗱，又系用头先阿祖嗰种心态咧，即系今季咧，我系梗系谂住捧呢个洛杉矶湖人咧。咁嗱，仲要系佢哋 多 事之秋啊嘛。嗱，本来就系系啦，第一次双星联手啊，你又觉得好想佢赢，跟住阿 Kobe 又会突然间喺中途离世，大家都好想佢做出好戏嚟以慰在天之力。估唔到冲到而家佢都系即系阶段性胜利，佢而家就嚟呢个停季。 咁都冇辦法㗎噃， 係啊！ 如果佢有人中伏啊，咁仲有排搞。 係啊，不過你知唔知佢之前咧，即係你講翻佢哋嗰啲突發安排咧，佢喺 NBA 未話要宣布即係停季之前咧，佢哋已經咧喺嗰啲出入場館度咧，佢哋要貼一啲通告咧，其實有少少不負責任㗎嗰張通告嗱，即係如果你係嗰個球迷咧，你入唔入去睇波？嗰張通告就寫住咧，佢就 講下先，你入去睇冇問題，你要小心㗎。不過有事就我唔負責。 意思幾乎一樣，佢、就佢嗰張通告咧， 簽埋個名，嗱，你自己有責任自己負責。 係啦，佢話你唔使簽嘅，但係咧，佢就貼咗張通告喺嗰啲球場出入口咧，佢就話而家係有呢個大型公共嘅衞生風險嘅嗰、那個新冠肺炎咧，就喺度蔓延緊嘅啦。佢話咧，我哋會盡一切努力確保咧場館係乾淨清潔，但係如果你入得嚟場館，意味住你願意承擔呢一種嘅風險，而你亦都係唔會喺時候咧追究我哋管方同埋 NBA 嘅聯盟咁樣。 哦，咪就係、是、 哇，大佬你見到咧，如果你係球迷，咁我入唔入去睇好啊？ 唉， 系啊， 唔 系佢做足准备嘅，其实咧就如果佢又安排隔位，即系好似 冇啦，因 为 要啦。你知唔知原来佢哋喺未停赛之前咧，曾经谂过咧露天打波噶啦， 咁但系打街波， 但 系 打街球咁样啊嘛，系啊。但系你话而家再夸张嘅，当然系意大利啦，即系佢直情系全国封城咧。嗱，佢有几个措施咧，可能你对于全国封城咧未系咁到肉嘅，但系你如果听埋佢几个措施咧， 佢封到好入肉啊！我想讲， 系啊，佢乜都停晒， 系啦。 即係如果你聽埋佢啲措施咧，剪頭髮又停。 嗱，我睇到呢個消息係意大利所有商店係會停，除咗糧食店同埋藥店。 即係你諗下，你落街剪頭髮剪唔到，落去買嘢飲買唔到，你可能餐館都食唔到。 係冇啦冇啦 冇啦， 係啊，超市啲日常用品咯，呢個基本。 即係你真係宵禁一樣 嘅。 係 啊，另外咧，佢哋嗰啲體育活動啊，譬如啊，意大利嘅甲組足球聯賽啦，因為都係呢個嘅肺炎肆虐啊，決定咧就係啊暫停所有國內嘅體育活動，直到下個月嘅三號。咁樣咧，甚至乎如果聯賽會繼續停之後咧，咁你嗰啲冠軍亞軍啊， 點算？ 歐聯嗰啲席位啊，你講緊其實除咗嗱係一個榮譽，我哋講體育嘅賽事， 同埋錢嚟 㗎，好多錢啊，大佬， 好多錢㗎，真係 點算啊？ 乜唔係話咧可以打即係叫做 閉門作賽， 閉門作賽㗎嘛？但係佢都係唔。 但我懷疑而家佢連閉門作賽呢個風險，因為當你有球員感染咗，譬如 NBA 嗰個咧， 意甲都有球員， 同埋英超就有班主添，嗰陣時就話 班主反而可能冇咁緊密啦，球員即係你落場踢波嘅喎，你諗下。 唔係，咁如果個班主係嗰啲好親民作風嘅，成日都落區巡視嘅，又會慰問你嘅，你咪驚咯。 睇波嗰陣時睇到個畫面都幾好笑嘅，英超咧，佢哋咧就因為都係呢個肺炎嘅情況啦，佢哋平時出場咧咪兩隊衝出去啊，架勢咁樣，跟住咧就會一隊行去另外一隊就握手咁樣。 而家冇咗 握手嗰個咧，佢就因為肺炎嘅關係咧就避免握手，係啦，淨係經過咯，咁啊冇身體接觸，但係跟住咧。即係佢有呢個諗法啦，跟住下一個鏡頭影住咧，就佢哋兩隊嘅領隊啊，唔止握手，仲搭膊頭攬住咁啊！即係我喺嗰個時候就話：下次呢啲嘅規矩，你要擺埋去領隊嗰度。同埋，如果你真係驚嘅話，佢哋真係會有咁緊密嘅身體接觸，就喺踢緊波嗰陣時啊嘛。佢哋嗰啲飛劍都繼續吐出嚟噶嘛，係咪？ 喂，桂花田，俾個任務你，你而家趁住休息費打電話問下英女王，你家婆睇下佢 O 唔 OK， 交俾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世卫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全球大流行。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说，香港采取的预防工作不会因而有大影响或者改变。但他表示，本港间中只有一日没有确诊个案，昨日都新增9宗病例，疫情未是受控阶段。对于一个新增患者属于超长潜伏期达到21日，王家庆说部分个案有较长潜伏期是已知的情况。他又说密切接触者在检疫中心隔离14日，之后都会有14日的医学监测，前后共28日，并没有症状才可以放心。另外一个22岁空姐确诊染病，王家庆说当局会追踪相关航班的乘客。他又说根据专家意见，飞机上的气流属于层流，只要一直开动引擎，无需担心航机的空气质素。新华旅游一个埃及旅行团，全团8个团友连同一个领队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新华旅游总经理苏子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确诊领队早前发烧，目前情况稳定。他说领队带团之后要停工14日，因此肯定这个领队没有回过公司，但停工期间曾经见过部分同事，有关同事已经全部隔离。他表示这个团曾经游览尼罗河，其中3日在游览船，船上有其他外国团，相信病毒来源是外国旅客。苏子扬又说，以他公司为例，目前出境游是零团，会留意当局的旅游警示，再决定机位和其他行程安排，并且作出杀伤。面对疫情冲击旅游业，他促请政府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地星期五起限制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旅客入境美国30日。特朗普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交代联邦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他指责欧盟没有采取足够和迅速的行动应对疫情。欧洲出现多宗病例之后，美国都受到波及。 特朗普又呼吁国会立即通过减免薪资税，并且指示财政部推迟向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企业纳税，做法将会为美国经济注入超过$2,000 亿的流动性资金。美国的确诊病例超过1,000宗，死亡人数增至最少37人。美国影星汤汉斯证实他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汤汉斯在社交专页发表声明，表示他和妻子目前在澳洲，他们感到疲倦，好像染上感冒，身体疼痛，妻子觉得忽冷忽热，又轻微发烧。他和妻子之后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他们会再接受检测和隔离观察。63岁的汤汉斯主演过多部荷里活卖座电影，并且凭住《费城故事》和《阿甘正传》连续两届荣登奥斯卡影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沿岸有薄雾，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1点，跌829点，总成交金额54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4点，跌23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5.6，跌12.8；阿里巴巴190.2，跌6.8；美团点评91.6，跌4毫，跌4蚊；中国平安81.6，跌2.4；小米集团11.24，跌4.8；汇丰控股47.3，跌1.35；友邦保险68.85，跌3.15；建设银行6.31，跌1.4。工商银行5.24，跌1.3；信宇光学科技119.3，跌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3.41，瑞士法郎0.934，澳元0.647，加元1.38，新西兰元0.626，人民币6.972，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18,412点，跌1,003点。港金现价报15,165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65美元，卖出1,63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绕道啊，车龙好长噶。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接近彩虹村啊，咁啊车龙非常之长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接近彩虹村啦。咁影响到咧一带嘅道路去翻油塘方向咧都挤塞噶。咁包括系观塘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啊。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咧都系挤塞，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警署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由于观塘绕道有交通意外啦，咁啲车行晒其他道路噶，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其他道路去油塘方向咧都出现车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大老山公路可乐厂方向马鞍山，城门隧道公路落斜象山村和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谢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同你哋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晴天跑， 落雨跑， 思绪混乱跑， 一片空白照跑， 为健康更加快脚步 跑， 有种信念叫跑， 跑道上每个跑手都有自己跑步的理由。 电视节目有种信念叫跑二，跟随卢口音、汤仪、伍家谦、胡乐贤、Sammy at Color 等，以及专业教练踏上跑途，练跑更练意志。 星期日晚十点， 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晨早翻嚟见到佢啊，即系都唔知同佢讲声恭喜定系你有咩事啊？话说咁嘅，见到我呢位嘅拍档咧，叉住条腰啊，好似嗰啲孕妇咁样拐下拐下咁样行路。如果嗰个系桂花田嘅话，我谂我哋不停喺度祝福佢嗰啲说话。 老公， 恭喜你 要食干草、啊， 哎呀，就可以恭喜佢。但奈何今日桂花田系 home office 噶嘛，叉住条腰翻嚟啊，好似怀孕咁样要撑住条腰，系边个？是曾志豪啊，嗰、那个腰封啊，佢、哎、踢到落去， 踢我踢我 踢你边度啊？边个踢你啊？ 我冇事冇事。 你养足鬼仔啊？咁样系嘛？ 冇事冇事冇事。 系咪啊？究竟你条腰有咩事啊？曾志豪，同大家分享下啦。 冇乜嘢噶，腰啫嘛。正所谓好腰好肾好男人，咁作为一个好男人，就要用条腰噶啦，一发力抱个仔，咁个仔有啲重。咁我又嗰句忘记咗听我同桂花田经常都要宣传嘅即安常识，就唔记得咗用正確嘅姿势搬运宠物，咪出事囉。冇嘢㗎，出咗事之后病向钱中医，即係话你又要攞啲钱出嚟搵个中医，咁你咪一路睇医生囉。所以我琴日同你哋讲我嗰、那个人体医学奇观嘅，咪就要搵咗嗰位中医囉。好咗好多㗎啦，到而家只不过攞条腰封呢封一封，如封似闭，顺便响应一下世界封关嘅潮流咁解咯。嗱，当你见到咧世界各地咧突然间真系第二波啦吓，即系都蔓延开去嘅时候咧，你回望自己咧香港呢一个地方，你突然间发觉，咦喂，都算系咁咯。而家咧，如果你话究竟你喺出去旅游，安全啲定系留喺香港安全啲咧？我谂一定系拣留翻喺香港，因为外游嘅旅行团你都听到啦，有埃及啊，有呢一个印度啊，你全部都会即系不知所措啊，点中咧咁样？ 好啦，点解香港相对嚟讲咧，又真系会而家咧安全过出边咧？我就想用琴日咧我一整日嘅经历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哋香港咧呢个社会咧嗰个自救能力咧，同埋我哋嗰个防卫意识咧，其实真系加零一噶，我哋真系做得非常之足噶。嗱，我琴日咧收工嘅时候咧，就马上咧，即系虽然我 home office 啦，咁我都要收工啦。收工之后咧，我就马上咧就飞一头嘅乱发。咁我就去到咧发型屋嗰度，咁啊一早约定噶啦。入到去嘅时候咧，我就谂住咧好顺理成章入到去。喂，师傅入嚟啦，喂，停一停做咩咧？原来而家首先佢要叫你可唔可以嗰度咧喷一喷个手先？哦，原来入门口咧佢应有嗰啲酒精搓手液咧就俾你捽一捽先。哦，非常好啊！好，一搓完手之后，我话喂，师傅停一停，点啊又唔入得去？冇错，继续要同你嚟一个额头探热嗱。真系我可能呢轮咧唔系去咁多唔同啲铺头咧，我估唔到而家呢个即系去到呢啲发廊啊，佢都已经咧用到呢一个咧医学级嘅呢种防疫措施。我上次同阿曾小 B 睇眼，其实都系咁嘅步骤啫嘛。但系呢个真系好事嚟嘅，咁你起码咧确保咗唔会有啲即系发烧嘅客人咧入到去啊嘛。咁啊入到去嘅时候咧，呢个系第一个经历啦，即系剪头发佢已经做咗咁多嘢。咁啊去到晏啲咧就买外卖。咁啊，翻到屋企咧，嗌外卖嘅时候咧，嗱，我亦都系咧，好耐冇嗌外卖咧，因为不嬲都系有姐姐喺度煮饭啦。咁琴日因为有啲朋友嚟到，算啦，不如我哋就嗌外卖啦。咁原来呢一早就讲到明噶咯，嗰个外卖哥哥咧，佢就话啦，我哋咧因为疫情关系咧，我哋系唔会送到嚟你门口嘅，佢只会喺指定嘅，譬如话大堂啊，或者一个集散点嗰度咧就见面嘅啫。虽然我有时谂下，其实你上嚟同喺下边，可能都冇乜分别嘅啫，咪即系你都系，不过可能就系你减少咗，可能你要穿过大堂啊，可能你要搭 lift 啊，咁就要保障咧嗰位嘅即系外卖哥哥。咁所以咧，琴日咧我都要亲自走落去咧就攞外卖嘅。但你谂下，譬如话最简单呢两样嘢，如果咧其他地方嘅人一早做咗，譬如我哋头先讲话意大利，咁因为我哋。成日聽到翻嚟嘅信息咧，就係佢哋唔係好覺得有嗰個戴口罩嘅必要啦，甚至乎咧，當佢哋俾人哋局部封閉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快就話：喂，還我自由啊！咁樣嗱，你對比一下，如果咧佢哋一早好似香港咁樣咧，幾乎係好多個行業一早就已經做足呢一個咧，即係全民抗疫嘅功夫嘅話咧，喂，爭好遠嘅喎！我仲記得咧，之前去咗又係一間鋪頭度咧，佢又講到明就話：如果你唔戴口罩咧。佢就即系唔招呼你入嚟啊！有啲模型铺系啦，有啲玩具店又系啦。嗱，呢啲其实冇政府立例噶，即系但系呢一方面咧，大家就自己意识咧就好高嘅，所以就做得都几好。咁另外一样咧，我觉得就属于唔打唔撞嘅。咩意思咧？早排咧，我哋就话年宵市场咧，因为抗争运动嘅关系咧，佢就暂停咗嗰个叫做干货市场，净系卖花啫。咁嗰阵时大家就怨声载道啦，但系你后来发现，喂，佢真系苦碌嘅，即系苦苦碌碌咧就可以咧，即系避开咗一个咧好大规模爆发嘅危机，因为你人流喺嗰度聚集就少咗啦嘛。而另一个嘅唔打唔撞系咩咧？机场，因为咧我琴日撞到嗰个发型师嘅时候咧，佢话佢啱啱喺泰国翻嚟。佢剪头发剪到一半嘅时候，话我听佢喺泰国翻嚟，我个心几寒啊！但跟住佢同我讲咗个经历咧，佢就话佢冇见过香港机场咧咁静噶，冇乜人啊，直情咧佢觉得好似即系死城咁样。咁我同佢讲，我话咧两大原因啦，一嚟去旅行嘅人少咗，二嚟都系同嗰阵时抗争运动有关嘅。嗰阵时佢惊咗，就令到咧有一个好高级别嘅即系阻隔措施。你唔系持登机证嘅人士啊，你系唔可以入去送机同埋接机。嗰阵时你真系会觉得咧好麻烦嘅，而家你突然间发觉又俾佢唔打唔撞撞中咗，起码机场嘅人流真系大大减少嘅，所以去到最后咧，你真系发觉香港咧可以嚟到今天咧，嗱虽然仲系有个案发生嘅，但系开始可能都系啲外来输入比较多咧，唔系叫你掉以轻心，不过你应该咧为自己过往呢几个月嘅谨慎咧而暗暗加油，你就知道你嘅紧张系有价值噶。风头火势啊，咁都唔记得数漏埋，更加唔好讲我哋各行各业一早 home office 啦。我谂呢一个都有好大帮助。不过英超 NBA 二甲冇得 home office 噶，唔通话阿斯朗今场咧就你一个屋企度踢波啦？哦，玩打机就得嘅，所以惨啦。我哋有你阵时都要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我谂好多香港嘅朋友会谂啊，如果而家你都仲有得 home office 嘅话咧，已经系一份好大份嘅礼物。因为有好多朋友真系连份工都保唔住啦，阴公。 唔准你讲呢啲嘢。 唔怕唔怕，即刻讲啲开心啲嘅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冇？嗱，呢一排咧，除咗疫情咧，就令到大家咧有好多嘅注意力之外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几关心啊，就究竟你哋譬如面书嘅专业啊，有几多个 like， 有几多人咧中意去 follow 你嘅话咧，都成为咗另外一单嘅新闻。本身咧就系香港嘅警方啦，佢哋咧就会讲咗噶啦，就话诶，佢哋咁面书嗰个专业咧开咗业四年啦，总共咧就累积咗300,000人咧就支持佢哋嘅，仲开咗个 post 啦。就多谢大家支持同埋鼓励，跟住咧呢一个 post 咧就惹嚟咧大家好多唔同嘅转载咁样啦。啊，不过点都估唔到，原来呢一个 post 系触动到一位朋友嘅神经嘅。呢位朋友嘅神经就系、是、佢嘅神经系边个啊？就系夏威夷啦。夏威 B B 咧，佢首先咧就开咗个 post， 因为呢一个题咧，佢首先讲嘅 post 咧就唔可以净系讲佢嘅文字点写噶嘛，系摆咗张咩相先，劲啦！佢配上咗一张咬住手指嘅单人照，就话天冇眼啊咁样。佢就话咩事呢？佢话我个 page 开咗9年啦，先得26,179个 like 嘅，我唔得，我要30,000 fans 咁样咁话。佢仲咧落下一个豪语录啊，可以咁讲。佢话如果一个礼拜之内我冇超过30,000个人 like 嘅话，我就唔戴罩。系。佢话佢唔戴口罩同埋雨罩出街吓鬼你哋。佢话我讲真噶，问你哋怕未咁样？ 边个雨啊？落雨个雨啊？ 唔系啊，你冇谂错啊！夏威 B B 讲佢唔戴罩系、哦、口罩同埋雨罩。 哦，跟住佢攞杯牛奶牛乳出去，不过佢唔冚住啫。 佢个爸爸系啦，唔要啊咁样啊，就喺度摆咗出嚟同大家讲，你哋 like 唔 like 我个 post 啊咁样。哇！喺呢个时候啊，真系阿夏威 B B 咧话一个礼拜噶嘛，唔使一个礼拜，一晚就已经达标啦，一晚咧升咗5,000+人啊，所以夏威 B B 需要嘅30,000 fans 咧，系佢已经拥有咗。一众嘅街坊朋友就同佢讲：夏威 B B， 你保住自己啊，你唔好吓大家啊，唔好咁样啊，唔好啊咁样啊咁样。后屘咧，其实咧夏威夷咧佢有讲解翻点解要出呢一个 post 啊。其实睇完之后咧，开头大家可能会当笑料一阵去睇啦。夏威夷真系不愧为我嘅偶像，佢真系为大家带嚟好多欢乐嘅。可以咁讲，佢话其实自己呢一段时间咧，同香港人咧一直都系经历住高低起跌，面对住逆境，我哋依然要坚持住初心啊！佢好希望咧用直线或者曲线嘅方法，喺呢个咁纷乱嘅网路世界里面，为老百姓提供一啲准确同埋可靠嘅搞笑资讯。即系佢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其实佢做呢一样嘢，讲真。20,000+人 like 同埋30,000+人 like， 可能对于夏威 B B 嚟讲，佢唔会令到佢哇心火盛啊，定系会好嬲啊嗰样嘢。其实佢做呢一样嘢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喺呢个咁多咁唔开心消息嘅时候，都可以笑得开心啲。希望除咗夏威 B B 之外，我哋都会咁做。喂，夏威 B B， 我支持你啊，我都俾个 like 你啊要。 咁我哋会俾边个成日俾 fans 佢噶 ？Monica。 系咯，嗰啲唔使讲嘅。 究竟夏威 B B 英文名叫咩名咧？ 夏威 B B 会唔会叫 Monica 咧？如果我哋都可以多谢 Monica 啊嘛。 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卫。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慧，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啊、想当初太自慧，心放肆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好啦好啦，多谢晒张国荣哥哥啊 ，Monica 啊，呢个时候要听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啦吓。观塘绕道往将军澳方向啊，跟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嘅，严重挤塞啊，龙尾去到彩虹村嘅吓，亦都影响一带咧往观塘嘅道路咧非常挤塞嘅。重复一次啦，观塘绕道往将军澳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咧有交通意外嘅，而家严重挤塞，龙尾去到彩虹村噶啦吓。好啦好啦，阿田又继续翻嚟啦，我哋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疫情之下，有啲饭店咧都唔敢再开张住。 我琴日睇到咧，话好似有成四成咧都暂停营业咁。 仲要阿田，你有一间系你成日都话嗰啲自助餐咧、 嗯， 好似系咪系咪自助餐嚟嗰个系喺我哋嗰个唔知咩酒店咧咩一星米之年咧？ 嗰、哦那个唔系食自助餐，系餐厅嚟嘅， 餐厅嚟嘅。系啊，法国嗰、那个即系佢话佢都要暂停营业啦，而家 仲系好似突然之间咁嚟嘅。 系、嗯、啊。即嗱咁 咩幼稚园啊，有一间幼稚园都话即系经营唔掂当，因为太多太多人退学， 有八成嘅 M 班嘅同学仔咧、啊、就打一个退堂鼓啊， 好惨啊真系，一退就咁嗱。但系咧，如果饭店咧即系佢唔开张，冇营业住，除咗会带嚟所谓手停口停之外咧、 嗯， 即系你有冇想象过咧，会对嗰个食店嘅内部咧会影响咗啲乜嘢咧咁样？ 哦，會唔會因為佢哋咧， 即係同佢哋啲食材有冇啲咩影響？ 因為佢哋嗰啲食材咧，通常咧，即係有啲嗱，好多時候都話要新鮮， 啊、 但有啲咧、啊、都會買定一大籮，就雪住有存貨噶嘛。 係啦、 啊， 同埋嗰啲爐頭咧，阿田實知啦，如果你有一排冇煮嘅話咧，都一定污糟多咗啦，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死火啊！ 係啊， 係啊，唔係話你阿田，你屋企個廚房係上 火， 係啦，弊家火，係啦、啊，你覺得即係嗰啲餐館咧，嗰啲食材即係會受到咩影響咧？如果咁耐都唔營業嘅話？ 咁一定系受到呢个细菌影响啦，系咪啊？ 即系变坏啦，咁样。 咁系咯。 但系佢唔系即系已经系煮熟咗嘅，佢生勾勾嘅， 生勾勾嘅。严当啦。 咁有咩影响咧？有咩影响咧？譬如嗱，举个例，我哋话咧， 硬晒咯。 系啦，硬晒，譬如咩硬晒？拳头硬晒。 雪硬晒，我话啲嘢。 雪硬 系。 佢生勾勾，点雪硬晒咧？ 即系譬如有只龙虾咁样，喺一个泳池度喺度游，哇！咁啊，可能会唔会继续养住佢啊？越嚟越大，咁第时。即系益咗个公司， 系啊， 喂，开源节流啊嘛，系咪先？ 系啊， 一只龙虾，喂，变咗开边咁啊，有两只咁啊。 唔系，呢啲系养得过啫。咁但系譬如有啲肉类啊，咁都要雪噶，点知讲边啲食物啫？ 但如果你话咧养得过咧，嗱，譬如以前听嘅就话嗰啲鸡咧，或者唔知乳鸽嗰啲咧，总之佢话佢有个所谓咩出笼时间噶，即系如果你养得太耐咧，你又唔劏佢咧，老咗嘅咁样，即系过咗个最佳时节嘅， 都系嘅， 会嘅嗱。佢而家咧系讲紧咧喺内地咧，黑龙江啊，佢话咧喺呢个哈尔滨市咧有一间海鲜饭店咧，咁啊大家都停咗业啦，好多都唔敢经营住咁样。虽然佢话 佢要 check 紧啲佢个 list 系咪有啲嘢系卖得，有啲咩唔卖得，有佢嗰个野味令咧， 系 禁野味令嘅咁讲。 系啦， 已经生效咗啦嘛。咁佢话呢嘢得，呢嘢留低，嗰只唔留得，留得唔留得，咁可能都有一段时间。 佢都唔止系而家添啊，因为咧佢哋嗰啲团年饭嗰啲订单咧，由嗰阵时开始已经俾人 cancel 到而家噶啦。好啦，佢系海鲜饭店嚟嘅，请问对佢嗰啲海鲜有咩影响咧？头先我就咧睇到我都觉得好核突啊，好惊。 唔系啊， 佢话嗰啲 核突噶， 越养越肥， 所以变咗挤逼户啊？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系咧，有好多因为佢哋咧个饭店都可能咧暂停营业，变咗有好多咧喺个鱼缸入边度咧就死咗，但系咧就已经系真心变会浮尸嗰啲 friend 啦就。 哎呀，唔系话或者系佢哋好多排泄物，但系冇人打理咁样啊？ 嗱，即系如果咁啊。都好似叫做 系， 都叫做你都估到啊！即系可能你太耐冇清理就污糟咧，积压咧咁样。都系即系污糟啫。 我估有其他嘅生物入咗去，想食啲海产，即系嗰啲老鼠嗰啲唔系。 食就食啦，自己互相食啊！真系估唔到互相食啊！ 哎呀， 佢话咧， 猛鬼食人仓啊！呢一次真系 好惊啊！即系嗱。真系谂翻起咧，谂翻起以前咧，成日话嗰啲饥荒年代咧，真系会有个好恐怖嘅现象，就 是、 人相食啊嘛。咁你估唔到喺佢呢个海鲜饭店里边个鱼缸咧，佢话因为嗰啲龙虾咧，头先我点解特别强调龙虾？佢话嗱，你系劈咗喺个缸度，咁佢梗系唔会锯咗佢啊！你有人掟我先锯，老细唔会蚀俾你噶嘛。咁你又唔会养佢？落啲粮俾佢，因为你可能谂住吓，话唔定听日就嚟啦，咁啊唔肯嘥钱去养佢，或者你都唔知养到几时。 我估啊，其实嗰啲酒楼嗰啲鱼缸嗰啲咧，从来都冇喂过嘢俾啲龙虾食嘅。 系啊，应该系，因为你可能你 切噶啦， 系啦，一两日可能就会俾人哋上台噶啦嘛。但系而家咧系一两个月都冇啦，于是乎咧有一日咧，佢话个老细翻到去嘅时候咧，好惊啊！佢话咧出现龙虾互食嘅情况啦，佢话咧即系咬到有啲冇咗个味啦，有啲啊咬甩个钳啦，佢话咧有好多嗰啲即系帝王蟹嘅龙虾咧，搞到已经因为互相残杀之后咧，就咁就拜拜咗。 好多人惊啊！ 好多人惊啊！然后佢焗住咧，就要将嗰啲咧就掟入个雪柜里边去即系处理咁样咯。 哎，其实佢唔养佢，咪自己都系血本无归，系咪先？ 系啊， 搞到佢甩身甩势都摆唔到出嚟俾人食噶。 系啊，即系嗱，其实你谂翻壮士断臂，究竟应该点咧？系咪趁早煮咗佢啊？用变个方法，即系快啲卖出去， 或者养佢咯，系咪？ 但系养佢你条气又唔顺啊嘛，可能个老细觉得咧，我明明系唔使俾钱就可以锯咗佢嘅，嗱因小失大啦， 系 咪？而家搞到咧，连龙虾都即系自己自相残杀，咁但系呢一个缩影咧，我真系唔知道我哋其他唔同嗰啲铺头咧，究竟会发生几多？当佢饿到呢，连龙虾都要互相嚟夹嚟夹去嘅时候，各位老细你真系要好好顶住。 预测大致系多云同有薄雾，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东风。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8点，跌901点，总成交金额66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0点，跌1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4.6，跌13.8；阿里巴巴190.3，跌6.7；中国平安81.4，跌2.6；美团点评91.25，跌4.4；汇丰控股47.15，跌1.5。小米集团11.24，跌4.6；友邦保险68.4，跌3.6；建设银行6.28，跌1.7；盈富基金24.7，跌9.0；工商银行5.23，跌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2，英镑9.969，瑞士法郎8.326，澳元5.027，加元5.635，新西兰元4.86。欧元8.7924，每百元兑港元7.5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72。日经平均指数报18412点，跌1003点。港金现价报15165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5.26美元，卖出163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啊！现时咧成条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方向啦都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已经去到丽晶花园啦。就系观塘绕道咧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成条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都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就去到丽 晶花園。另外咧，前往一带去观塘嘅道路咧，都系非常挤塞，包括咧太子道东啦，上翻去观塘绕道挤塞嘅。观塘到去油塘方向，由裕民坊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牛头角道咧，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呢一段亦都系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锦屏方向上水，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大埔道郭德杰道去沙田方向，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方向象山村，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深茂坪，东区走廊油街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六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现正接受报名， 一齐重温下旧年初小组冠军魏海宁嘅故事啦！ 我叫小乌龟啊！爸爸成日话我哋小乌龟一出世就系业主。 就读小学一年级至到三年级嘅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初小组噶。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参赛短片参赛啦！ 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英会合办。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女足梦辉庭， 我都祝愿女子足球真是2030年能够打进亚洲杯决赛周，有一个好好的发展。 欢迎收听白衣天使落雨露。 在肾科这个范畴里面，医护的关系非常之紧密。那我们看病的时候就需要姑娘告诉我们，她做这个顺不顺利啊，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很需要她们给我们的资料去做这样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达到气温，相对湿度87%，继续听紧《风骚快活人》啊，亦都有继续为桂花田 Home Office 黄耀祖、曾志豪就喺直播室嘅吓。 呢一单新闻咧，我睇到之后咧，我觉得系人神共愤嘅。 人神共愤， 人神共愤个重点咧， 天诛地灭，六合彩唔中。 哦，六合彩冇得开添啦， 系咯系咯， 系啊。但系最惨嘅系乜嘢咧？嗱，如果咧阿田咧佢听到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一定会特别火嘅。阿田啊，作为大婆俱乐部嘅代表， 哎、 如果你听到呢一单咧嚟自于台湾嘅新闻嘅话咧，我谂你首先你要控制住，唔好乱咁掉烂你屋企嘅嘢先，知唔知啊？ 哦，好。 系啊， 同埋你隔篱 咗收音机喎， 你隔篱嗰个唔系收音机嚟噶，你隔篱嗰个咧应该系手机嘅 delay 嚟噶。我听到嗌紧我哋个名啊。 剛才呢我都聽緊，聽住 mon 住咧，但又唔記得咗咧，會 delay 少少，所以咧 唔係少少啊，係好多㗎， 一兩 唔係我計過五十秒啫。咁啊，跟住咧喺廁所就可能我好安心咁又聽啱未得啦，咁仲有個 傻傻仔嚟嘅五十秒真係啊！ 係嗱今次呢一單新聞係咩新聞咧？話説喺台灣啊，有一位咧佢哋叫做富商嘅嗱，同個老婆結咗婚20年㗎啦，五個仔女。十年之前咧就請咗個越南籍嘅女佣，其實講到呢一度咧，大家係咪估到個故事點發生咧？ 我有睇到呢单新闻啊， 系咪真系火到爆啊？系咪真系 血压上升？ 岂有此理嗱！咁我 唔知嘅，讲俾我听。 咁我哋都讲埋俾啲听众知啦。讲到呢度都估到噶啦，就梗系嗰个死人老公啦。 死佬啊， 系啊，死佬系啦，就同个女佣有染， 系 啦。而当中咧，呢个女佢哋两个关系咧都几亲密嘅。例如会做啲乜嘢咧？送一啲礼物俾佢，系价值$80,000嘅名表。俾个女佣， 系啊， 跟住咧，其实嗰个太太咧一早就怀疑佢哋两个有染噶啦，咁样。 Okay, okay. 但系最终咧就俾佢发现到， 系啊， 发现到嘅方法咧都唔系啲乜嘢新奇嘅事。我哋讲类似其他嘅新闻都有讲过噶啦， 系 就 系、 是、个老公 灰灰咯，咪就系 自己唔小心 send 咗啲相俾个老婆，就系佢同佢嗰位女佣啊，即系呢位小三女佣嘅开心照、裸照，就传咗俾个老婆。跟住个老婆咧，最终咧就选择咗唔得，我要离婚，因为呢个死佬咧系有成200个物业或者土地，身家咧系断亿计嘅。 哦， 跟住咧就话咧，所以咧我就要打官司啦。 系啊，因为台湾系咁噶嘛，如果即系人证物证喺晒度嘅时候咧，你告上法庭咧，那个另一方咧，即系唔知男定女啦吓，至于告嗰方咧，如果系得直嘅话咧，佢系可以立咗佢嗰啲钱嘅。 系啦，通奸就话佢咧就要求啊，就希望咧呢个法庭啊判个老公通。通奸并且要求赔偿，其实都系讲紧$1,300,000啫。呢个老公咧就断亿计嘅身家，我都觉得唔系好多。嗱，讲到呢一度咁都冇咩特别啊嘛。特别嘅地方系呢、這个死佬，其实都已经人证物证俱在啦。 系啊， 佢否认控罪， 多合理啊！好少人会肯认噶。 系佢自己 send 咗，系咯，佢 send 咗信俾佢老婆咯，就裸照。 佢可能佢会唔会话我同我个小三先系真爱？所以我啲唔叫偷情。 是坚食的咁样系咪？ 系啦， 佢就真系 中意食啊嘛！ 呢一个咧就真系想问一下豪仔啦，阿天又睇咗啦，因为我觉得最匪夷所思嘅咧就系、是、你已经自己咁衰，你哋两个人一起影嘅裸照 send 咗俾老婆，即系人证物证俱在噶啦，佢仲凭啲乜嘢？ 可以咬得翻啊？ 佢最终咬唔翻嘅， 咬唔翻。 但系竟然用一个咁丑陋嘅藉口去尝试咬，丑陋嘅。 丑陋嘅 系啦， 佢话佢老婆咧就偷影我嘅，所以就侵犯私隐 嘅系咪？ 唔系可能佢话张相系老婆偷影嘅，侵犯我私隐， 唔关事， 唔系 关老婆事， 发噶嘛？点会偷影佢？ 咁系佢老婆不守妇道，身形走样，冇好好服侍老公，所以咧就日久失修，我就唯有咧另外揾嗰间屋住啦。所以我先至金屋藏娇啊，唔系藏娇嘅啫，系啦，系咪咁样咧？ 都唔系， 又唔系呢个方向。 系 哦，嗰、那个系我扶贫照顾嘅一个对象嚟嘅啫，日久生情。系啦， 佢都唔想嘅， 我都唔想嘅， 求情牌 系啦，身体反应就不受大脑控制，系啦，系咪咁样咧？嗱，一系就鬼上身咯， 系 佢话我每逢去到嗰个时候咧，我就鬼上身噶啦，然后我就咧， 落咗降嘅俾人哋， 系啦， 跟住老婆唔喺度，佢就鬼上身， 然后就去到每次关头，咁、那个法官可能就问啦，咁你几时觉得自己个降啊走咗噶？啊冇，我突然间全身软泥泥，咁我就醒翻啦， 打咗个冷震之后就 咁就冇事啦。法官，但系其实我。撞邪喎，应该快啲揾嗰啲即系巫术帮帮我。 其实唔关我事嘅，即系 又唔系呢个方向。 我觉得 你要俾少少提示我先得噶。 其实唔会估到，但我觉得你头先嘅想象力咧，同埋个投入程度已经系值得一啲掌声嚟。 但系都唔及呢、這个，都唔及呢个富商啊，都唔及呢个富商犀利啊。 因为佢真系咧，嗱，我哋头先都系当讲笑咁样讲啊。佢系认真地尝试帮自己打甩呢一个通奸罪名。 哦，佢有性上瘾嘅病。 唔系， 又唔系。 佢同法官咁样讲 啊。系点啊？ 佢就话系，你而家睇到嗰张相就系我同埋嗰个小三全裸咁样咧喺呢个厕所嘅镜前面度，而呢位小三咧仲紧闭双眼，皱起眉心，兼且微微张开双嘴，真系啊！ 但系我哋系讨论紧用咩嚟清洁浴室系最好嘅。Sir， 我觉得咧应该用呢一只洁厕粉好啲咯，但系呢只洁厕粉咧挥发力好强啊！如果你着咗衫咧，可能你就会整污糟咗件衫咧，要用个皮肤。 所以咧我就要同你亲身试下，睇下我个皮肤同你个皮肤系咪真系唔同。 最紧要就惊我哋有冇敏感，我哋有阵时染发咧，佢都会叫你攞啲染发剂咧，掂一掂自己皮肤咧，睇下你会唔会有啲不良反应嘅。Sir， 可能就 系 因为佢系一个尽忠职守嘅员工，我系一个 尽忠职守嘅雇主， 我一个新鲜事出嘅雇主， 而法官大人就可能，如果你咁答啊，法官大人就可能会咁讲。咁点解嗰张相咧，嗰位小三咧就 系 上半身向后倾， 系 全部就向住你嘅下半身，仲有一啲喐动嘅动作 上半身向后倾， 臀部仲向住你下半身， 即系咬 U S 型啊 ！S 型， 我明啦。 仲有啲咁样嘅动作，又冇着衫。 其实咧，法官大人，我本身咧系五届嘅高温瑜伽拉筋导师嚟嘅。 其实 即系你话小三系啊？ 唔系，系个富商。其实我系指导紧嗰位嘅佣工咧，佢有职业病啊，腰椎突出劳损， 嗰啲腰间盘， 腰间盘突出，而我亦都咁啱就腰间盘前面突出。大家突出的部位不同，所以我们就一拍即 配合， 是啦，我们就互相看怎样可以帮你咬腰了，是不是治疗方向？ 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好像你这样狡辩， 但你又说他狡辩的， 他没有好像你这样用这个原因来狡辩，好紧张，现 在很紧张，他用自己的 常识来去狡辩， 其实怎样， 他跟他说，其实我觉得自己拍照呢，即是拍裸照， 是很漂亮的， 是比上网搜寻裸照更加好的， 是是， 我只不过是给了一些钱叫我这一位的工人跟我一起拍裸照， 他、okay、 就算做这些这么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呢，都只不过是想故弄玄虚的，这样 哦，即是不代表是什么东西的，他们只是配合我， 不是， 这 个 是 一个交易来的，即是一个生意来的，我只不过自己拍裸照而已，不代表我们有一些什么 有真枪实弹的， 是的，我没有这个空间的行为、哦、去尝试这样跟法官去狡辩、 哎、有机的，有机的，因为 有机打得了， 他是富商来的嘛，他几岁啊？ 有冇讲到？ 有冇讲佢上年纪噶啦，系嘛？ 同个老婆结咗婚廿年咯， 起码都四廿几啦，系咪？ 唔止啦，我谂佢冇理由廿岁结婚嘅，我觉得佢咁有钱， 五十岁啦，你当佢咁样。 五十岁，佢呢个时候只需要话，法官大人，我可以话俾你听，我系唔得嘅，我影相就得，系啦。喂，呢、這个时候你要保命噶嘛，法官大人，我影相就得，但系做第二啲嘢就唔得。 系， 你唔好问我做乜嘢。 我影咗相已经最尽力噶啦， 冇错啦， 交晒功课噶啦。 系啦，我净系可以揿个快门嘅啫，揿个 shutter 嘅啫，其他我唔得噶啦。 一都唔到三就。 我一 shutter 完之后我就 shut up 噶啦， 就算 所以就 shut down 埋噶啦。 即系好似嗰个富商系咁讲啊，法官系完全唔买佢嘅谂法啊，佢就话咧，因为见到你哋两个嘅行为啊，根本你冇得否认你哋冇啊做衰嘢。一定是有行动出现过 的，是、啊、我都觉得是 行为艺术都不得咩？ 那张相你怎能够判 断？你 试下 阿华同第二个女人做呢类型的行为艺术，你得唔得啊？点？ 而家唔系讲紧道德审判，而家唔系讲紧道德审判，系讲紧法庭审判。 嗱，法官系讲 法庭，但你有冇证据先？我而家唔，我本艇噶啦。 法官大人有噶，佢就话咧，头先其中佢哋嗰张相个动作啊，咩上半身向后倾啊，下半身又垫住啊，嗰啲咁样咧。佢话其中一张相咧，更加见到有一啲嘅晃动啊，有啲模糊确。认佢哋两个系有做曳曳嘅行为的， 我 勾 科啫嘛，大人，我手震都几廿岁，我自拍，你试下嗱，分工大人你自拍啊，你都手震啦，系咪？ 不过咧， 系咪先？喂，噶，我谂谂下，好似越讲越觉得佢好合理， 系咪？同埋佢， 唔系你最多话我道德犯错，老婆唔忍，唔可以忍受，OK 嘅。但系你唔可以就直接入我通奸罪， 但系佢都有继续进行紧上诉啊。嗱，法官大人就判咗啦，即系话一判就。判佢咧，好似嗰啲一疏疏到尾，一判就判佢要罚钱咧。Okay. 其实个数都唔系好多，57万港币，跟住再上诉之后，仲觉得减，变咗39万咁样。 可能法官都真系开始觉得话，咦，佢嗰张相嘅角度真系似影相多啲啫。 唔知啊吓，但系呢个咧，即系，咦，你擦腰风？ 系啊，我激动得滞啊，真系。 小心啊，小心条腰。 我都想睇下佢自己系咪好腰。 系 啊，点解喺个直播室里边有佢咧？有擦一声咁样嘅系咪？ 我 俾人偷影个相啊嘛， 你唔好以身。 不过嗰个咧，即系嗰位太太提出呢个离婚诉讼咧，究竟系咪可以攞到更加多嘅钱咧？而家就二审继续审理当中咯。 嗰、那个太太唔系目的系想攞佢啲钱啊，系真系想告发佢呢个死佬啊！ 啱嘅，啱嘅。 就算个老婆系真系帮佢生咗五个小朋友嘅。分佢个身家，个老婆都冇错啦。呢个衰佬咁样搞著呢个小三，仲系个工人，仲要连嗰张相 send 埋俾个老婆之余，仲要抵赖喎。 唔系，我觉得都系嗰句，抵赖就梗噶啦，冇人会咧人赃并获咧都会咁顺摊。 咩人赃并获？如果你认罪，系咪呢个系最好求情嘅方法？ 梗系唔会啦。 仲紧系唔系你哋两个都系咁谂嘅？ 唔系， 我做错嘢我认噶。 哎呀， 即系你觉得系要揾啲藉口讲下大话先噶？ 即系你都知而家呢个时势，边个话做错就要认？你不认就没人当你错的啦。 咁咪仲未有不了了之噶嘛？咪 咯， 你估咪要重新学做人啊？而家 你估而家做咩？那个富商佢有冇人围住佢叫佢讲道歉啊？会唔会嗰个老婆会有七个人围住佢讲讲道歉，逐个讲道歉？唔会噶嘛？ 五个仔女加埋个老婆都系得六个， 都系六个啫嘛。诶，唔系个小三咧。 加埋个小三，小三都俾你搞到身败名，你做乜影张相俾你老婆睇啫？ 咪就系咯， 系啦，嗱，除非你话呢，系啦，我谂应该要顺应翻个潮流，我哋唔好判佢啦，就叫头先啲啱啱冇真系七个，七个人围住阿富商，逐个讲。我而家觉得你个样冇诚意啊， 听唔到啊， 听唔到啊，我系觉得你个样好冇诚意噶啦，你同我道歉，可能咁样啱数啲啊， 可能咁样先求情， 系啊，先至或者唔使同讲咁多道理啫，系咪先？啱顺应翻个潮流啫，唉。Filled with catastrophe, but she knows she can fly away. Oh, she got both feet on the ground, and she's burning it down. Oh, she got her head in the clouds, and she's not backing down. This girl is on fire.一首 The Girl Is On Fire， 咁而家讲个小三定讲个大婆噶？可唔可以形容大婆噶？ 我有少少想， 可以两人两个都 系咪两个都得噶？ 着火嗰个系个，我想系个富商着火， 系 咯，系 个 三个都得 我。OK 啊，密切留意佢哋嗰啲 最新 动态 啊， 男人藉口啊， 唉，真系衰到咁啊，真系。 睇下佢可以上诉成点啊？嗱，翻嚟问你，屋企大家成日都喺屋企啦， 好啊、 有冇谂过喺屋企都可以有啲意外之财 啊？会啊会啊会啊！我今朝先揾到， 你揾到几多啊？你 嗰啲利是咯，再拆翻出嚟， 系啊， 拆剩几个利是封咧，一打开，哇，成嚿水喺里边噶！ 我试过揾最大个封，我揾到1000蚊， 咪系咯，嗰封我俾你噶， 一世人一次， 我俾你噶，还翻俾我啦， 系啦，你俾封利是，你俾过我，我点解要还俾你咧？大佬， 成千人啊，而家呢个时势回水啊，喂，大佬， 边都好啊，攞嚟系嘛？有啊，同埋。有陣時咧， 三袋咯， 三袋， 三袋副袋一定有噶，真係。 即係你來唔先，就算揾到個10蚊咧，10蚊 都好開心噶， 都好開心噶，都覺得係意外之財嚟噶，又 係真係堅開心啊！即係唔好理佢幾多啊，就算咧我屋企咧發現喺個跌咗落個2蚊出嚟咧，你都覺得哇，點解有2蚊喺度啊？即係抄喺櫃桶有時執嘢咧，哇，有啲錢喺度。 咁你又未免太苦悶啦，抄到個2蚊都哇，好開心啊！ 我試過有一個階段咧，即係少少婆仔性格嗰啲咧，因為多外幣啊嘛。嗰陣時你去完一個地方，你剩咗 旅行嗰陣時， 又會對翻佢，跟住發現咧，哇！乜原來我之前呢個位咧收埋咗咁多泰幣啊！ 係啊係啊！ 系啊。 跟住我要一个 trip 唔使唱钱，可以去到一个泰国旅行。 太富有啦， 太运 太有钱啦， 太欢欣啦，太自豪同太炫耀啦， 系啊，太神沙啦，真系。 太过分啦，真系可以下一次，喂你多钱， 因 为 我 下次唔使。 唔系一个因为有阵时你唱完啲钱，你用剩咗，你就咁摆喺度，你唔知原来剩咗几多，唔记得咗咯。 我哋冇问佢嗰啲散纸咧，可能佢全部讲紧唔知一百匹啊嗰啲咁样。 你唔系啊，大纸嚟，你问我摆喺边啦，我话俾你知啊。 系啊，喺 边 度啊？ 我话俾你知啊，傻咗俾你当我。 我有一次都系啊，原来咧唱咗啲美金咧，跟住咧去唔成啦，即系好多年前啊，咸丰年嗰时。咁跟住咧，原来冇唱翻，即系冇换翻，因为你知嗰个挂钩咗噶嘛，同我哋讲点啊，所以摆喺度啦，唔知几时可以再用啦。咁咧，跟住咧就真系摆埋咗好耐。 你摆咗喺边啊？ 摆咗喺边度？屋企咯，系啦。 O K， 啊，哎呀，你哋好惊个司机钱俾人揾到嘅咩？傻猪嚟嘅真系， 冇博啊嘛。 我咧就系冇私隐啦。 系啦。 跟住咧嗰沓咧，咁跟住咧就真系冇用到，一摆十年。 哦。 咁跟住咧有一日我抄柜桶嗰啲咩咧？哇！点解有一沓美金？ 哇！一沓美金添啊！咦！ 我未记得，你记唔记得我讲过话有一次啊？ 我哋梗系唔会记得啦。 系啊，有人谂住一家去，点知咧阿华个护照问题，跟住去唔到啊嘛。咁嗰次咪唱咗一大扎咯， 但你系呃阿华啲钱摆翻落银行喎， 系咩？好彩阿华听唔到啫。 咁你而家想揾啲咩意外之财咧？屋企吓？ 哎呀，好搞笑啊！因为咧，有一个人咧，因为咧，即系而家 home office 冇嘢做啊，咁跟住咧就喺屋企咧做下家头细务啦嘅时候咧，谂住啊，不如咁啦，天气好啊，不如洗下衫啦咁样。 好啊！ 心血来潮，将屋企所有人嘅衫攞出嚟洗， 即包括佢老公嗰啲衫。 哦。 咁跟住一洗咧。唔係個男人嚟嘅，個男人冇嘢做嘅，就攞曬啲衫去洗咧。佢話一洗，嗱呢啲男人洗衫咪冇女人咁細細心嘅。 係， 佢就唔係喺嗰啲衫嗰度咧， 抄下啲袋先嗰啲咁樣。 係，佢冇咁做呢個動作，跟住喺洗嗰時。跟住见 到 啲钱咧，啲即系摆喺衫入边，啲浮晒喺个洗衣机， 好壮观啊！好多个啲咩富兰克林啊、华盛顿嗰啲啊，浮晒出嚟， 好惊噶，即系会觉得浮 晒啲咩嚟噶咁样。 继续洗嘅话，会唔会洗烂啲钱啊？嘛， 又冇啊，又冇啊，只系咧变晒一扎残。 佢边度啊？呢度系 喺台湾， 台湾啊，系 啊。跟住咧，佢话一个唔该咧，一洗咧，佢话哇，洗咗一大扎钱，走喺个洗衣机度揈干揈咗出嚟。 哦，咁系咪？系咪可以保得到啊？ 有我见到佢真系冇烂嘅，认真。 哦 ，OK 喎、哦。 系啊，佢冇烂，可能咧因为佢摆咗喺即系嗰啲叫做衫啊，可能浮咗出嚟嘅时候，总之佢出嚟嘅效果系冇烂到咯。佢话哇，意外之财啊！原来咧无情啦间咧喺屋企洗衫都可以洗出个钱。 佢系救翻一命啫，你知唔知？我经常都系试呢样嘢噶啦。我个姐姐咧，佢每一朝早起身咧，我觉得佢有一半咧系话俾我听，另一半咧可能佢话 Sir， 你睇下我其实我个人好忠诚噶，我冇攞到你啲钱。 系 啊，佢每次都系咧攞一扎钱咧，佢就话你又喺个裤袋度啊，你喺个衫袋度啊，全部呢啲 feel 到啲钱系洗过噶，因为真系干净啦，同埋咧接咗角咧，45度啊，90度啊，因为佢可能洗完之后硬净咧，我对香港个纸币咧嗰个坚硬程度咧充满咗信心啊，冇一张系烂嘅。 我想问嗰个密度有几高咧？ 我平均每两三日就有一次噶啦。 其实如果两三日一次，你都戒唔到呢一样嘢咩？ 系啊，我视钱财如粪土啊嘛。 咁你下次当我系洗衣机，你掉我。 我会直接攞粪土嚟袋掉落去咯，系真系会有噶。 同埋姐姐又真系诚实啦，真系 系啊，冇错，啱噶。即系如果唔系，你点知你个衫袋都唔觉噶啦嘛？ 咁呢个台湾人佢最终咧揾到咧，佢原来个衫袋收埋几多钱啊？ 佢真系话揾咗咧几万蚊， 几万蚊台币啊， 好夸张啊！ 唔好俾佢老婆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世卫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系全球大流行。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话，香港采取嘅预防工作唔会因而有大影响或者改变，但佢表示，本港间中只有一日冇确诊个案，寻日都新增9宗病例。疫情未是受控阶段。对一个新增患者属于超长潜伏期达到21日，王家庆说部分个案有较长潜伏期是已知的情况。 他又说密切接触者在检疫中心隔离14日，之后都会有14日医学监测，前后共28日，并没有症状才可以放心。另外一个22岁空姐确诊染病，王家庆说当局会追踪相关航班的乘客。他又说根据专家意见，飞机上的气流属于层流，只要一直开动引擎，无需担心航机的空气质素。厂商会会长吴宏斌表示，工厂受疫情影响停工个几月，复工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生产，因此会有不少损失，估计很多企业今年未必有利润之余还要亏损。吴宏斌出席个电台节目之后表示，工厂有个几月不能够生产，但仍要继续出粮，或多或少会令企业资金紧张。他说内地有些地方政府采取很多优惠措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另外他说去年中美贸易摩擦已影响香港转口数字，对未来的情况不是太乐观，除了疫情之外还有双边贸易争议，都会令到香港出口转弱。屯门宏广国际幼儿园将会在7月底今个学年完结之后结束营运。校长周文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办学团体决定结束营运，大校监已经正式申请接办，希望能够顺利过渡至新学年。他说校监将会出资成立另一个办学团体，目前不知道程序需时几长，但希望教育局能够特事特办，比教职员原班人马过渡。很多旧生和家长昨日都参与联署，希望学校继续营运。周文恩又表示，幼稚园是私校，没有政府资助，学费是唯一的收入。2月疫情发展以来，部分的家长失业无法交学费，至今已经有100人退学，加上业主通知来年会加租，校董会才无奈决定结束营运。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地星期五起限制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旅客入境美国30日。特朗普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交代联邦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他指责欧盟没有采取足够和迅速的行动应对疫情。欧洲出现多宗病例之后，美国也被波及。特朗普又呼吁国会立即通过减免薪资税，并且指示财政部推迟向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企业纳税，做法将会为美国经济注入超过2000亿美元的流动性资金。美国的确诊病例超过1000宗，死亡人数增至最少37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薄雾，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4点，跌968点，总成交金额77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1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2.8，跌15.6；阿里巴巴189.6，跌7.4。中国平安81.1，跌2.9；美团点评90.55，跌5.1；汇丰控股47.25，跌1.4；小米集团11.12，跌6.2；友邦保险68.4，跌3.6；建设银行6.28，跌1.7；盈富基金24.6，跌1元；工商银行5.23，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3.31，瑞士法郎0.933，澳元0.647，加元1.379，新西兰元0.626，人民币6.975，英镑对美元1.283， 欧元对美元 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18,375点，跌1,041点。港金现价报15,14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5.41美元，卖出1,63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车龙咧就冇较早前咁挤塞，龙尾就短咗啲，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观塘道啊、太子道东啊，同埋牛头角道去观塘都挤塞噶。咁呢个时间咧，呢三条路咧去油塘方向就回复翻正常啊。观塘道、太子道东和牛头角道去观塘就回复正常，最主要挤塞都是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有意外，所以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红磡警署；出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大埔道确德杰道沙田、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城门隧道公路落斜象山村、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和东区走廊油街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日本有个校长直播冇人嘅毕业礼。 而家其实都唔想啲人群聚集噶嘛。 系啊， 咁毕业礼点算啊？一个咁重要嘅日子，咁而校长咧亦都无疑咧将个毕业证书交到学生手上边，咁啊，然后一齐唱歌啦，然后就完成咗呢个视像毕业礼。 网上睇冇人嘅毕业礼系咪好恐怖呢？如果唔想咁恐怖，你试下听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的神、师培、阿乐、茉莉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真是透不到气。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你估下我呢一份系咩工啊？嗱，我老细啊叫我要保持距离，行得越远越好。 吓、啊，你份工可以周围飞啊，咁正！ 我老细仲叫我要彻底放弃。 我都想做你份工啊，系咩嚟噶？ 就系、是、帮重型车辆换胎啦。 咁点解要保持距离啊？ 如果唔系会撞到人咯、 啊。咁点解要彻底放弃啊？ 惊爆炸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记得做足安全，咪摊牌。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婚礼咧，好荣幸咧，请到金牌司仪黄耀祖咧，同我哋主持噶。阿祖话个场交俾你咯，你记住要同我哋好好睇睇咧，搞好我哋呢一场婚礼，唔该你啦吓。 交俾我咧冇问题嘅，但首先喺呢个时候咧，一起起步嘅时候咧，我哋要介绍另外一位咧，呢个婚礼里面好重要嘅朋友出场，就我哋嘅大冚即桂花田啊！ 你讲俾佢说话好唔好？你连新娘都唔肯俾佢做啊？我都谂住唔紧要啦，俾佢挨一挨啦。 而家你又想再嫁咩？你要嫁几多次啊？ 佢做大冚仔。 圆唔圆到落去噶？ 大冚姐呢个系你最啱做嘅角色嚟噶，你即系觉得你或者你想做奶奶而家系咪？我冇谂过你仲想做新娘 嘅 话， 你有钱你啊做个新娘都唔得嘅咩？ 系咯，我惊你安排大冚姐好啦，你试下咁样要继续落去喎。 好啊，咁我哋而家就安排阿大冚姐又即系桂花田，你介绍阿新郎哥新娘子出场啊！ 系啊，大家好啊！真系咧，今日呢个疫情时候咧，就见到啦，哎呀，一对新人都好坚持咁，你谂下佢嗰段婚姻几咁咁稳固啊！ 大冚姐唔讲呢啲嘢噶，大冚姐净系叫你斟茶啦， 俾利是， 系啦，利是。所以我本谂住俾你做新娘咧，唔系嗱，你谂下咧，平时咧嗰个司仪咧，应该就会话，好啦，而家咧就大家一齐祝酒啦，然后咧嗱，酒未菜薄，招呼唔到咧，咁啊，大家起快咯。不过喺呢个时候咧，我谂大家可以唔使起筷子啦，大家起身就坐翻低得噶啦，系啦，继续倾偈啦，继续倾偈啦，系啦，系啦，冇嘢食住咯，一路都冇嘢食住咯。 唔系，我哋可以有嘢饮嘅，我哋系真系啦，真系酒味菜薄唔知啦， 咁个菜喺边啊？ 系啦，咪应该咁讲，酒味。菜就唔薄嘅， 菜唔薄嘅，系啦。 不过啲薄咧就要你攞个袋就薄啦，酒味就菜就要攞埋个袋先可以俾你翻去食啦。 点样讲啦？可以 系啦， 系话而家 咪成场冇嘢食咯。 因为呢一个疫情嘅关系，成场冇嘢食，但系有得攞走啊， 可以攞走啊。同埋你谂下咧，本来咧，譬如可能你做化妆 set 头嗰个咧，可能夹好咧就系话，一阵间我几时要再帮你补妆啊？次之后啊。次之后你再帮我补补妆咧，我就再出嚟啦。咁样 ，OK。咦，冇次咯，而家点解冇次都冇嘢摆出嚟？ 系啊，唔系都可以补妆嘅。 个化妆姐姐咧，佢冇咗嗰个凭据啊。几时啊？第几度送啊？而家点解冇嘢发生嘅咁样？ 唔系 run down 去到 系啦。以前啲 run down 咧，可能连个 MC 都系话咧，到乳猪嘅时候我就出嚟啦， 系 嘛？卯乳猪，而家乜嘢都冇咧。因为而家最新咧，一个新玩法就叫做。新人摆酒不切堂食， 喂型啊， 系啦，呢个好型喎，真系。 我哋之前咧就喺度话，哎呀，即系疫情点咧，继唔继续去进行婚礼咧？进行婚礼嘅时候咁点咧？我成日都话咧，嗰个日子即系过咗就冇噶嘛，系咪？ 系啊， 即系所以我都会系坚持 坚持嘅，但系你点样可以坚持得嚟咧？ 安全 系啦，即系又可以就安心咧，即系点样可以我又要威？我都要戴定个头盔㗎。 系啦，呢个真系。 系啦，咁咧呢个 啲人咧俾咗人情咧，冇错，冇得食嘅话咧，会觉得好蚀，同埋会呛你噶嘛。 我其实觉得咧，佢呢条桥咧系有道理嘅。我怀疑佢抄袭咗我咧。上次去完饮啊秋船嗰一餐之后咧，可能佢听到我嗰个讲法。 你讲咗咩啊？ 我当日咧我就话去饮秋船嗰一餐嘅时候咧，我打咗个底先。 系啊。 我咬咗两个老麦。个目标咧就系希望咧可以咧尽量减少咧。进食嘅机会，同埋唔好除咁多次口罩，咁你嗰啲饱噶嘛？如果唔系你饿住肚，咁点去饮咧？咁样，咁即系咪代表咧？大家都知道，其实去到饮宴咧，如果你话要计高危区域系边一个动作咧，就系、是、当你吔嘢嘅时候， 系啊，吔嘢你真系要除罩啊， 系啊，你 呢个真系最 食啫。系啊，咁你冇计噶嘛嗱，所以佢呢一对新人咧，同埋香港嘅呢一个婚宴集团咧，我觉得就真系相互相成，好好配合啊。咁咧呢一个婚宴集团咧，佢就话冇啊，有对新人咧，之前因为咧疫情就改咗期噶啦，一改再改，一改再改，改到 改到啲咩？系佢坚持结婚落去啦，所以我咪话几咁坚固咧。 系啦，咁佢话但系改嚟改去咧，佢话喂冇得再褪噶咯，即系可能你避咗一次，本来二月就变到二月中啊，但系疫情都冇消失，咁啊褪到几时啫？唔通你褪到 最惨系你都。未知几时可以搞得掂，系咪？ 咁所以咧，佢做咗两个动作。第一咧就系佢照摆酒，嗱，但系咧你听个位数咧，如果平时咧你一定会觉得话搞错啊，延开十三席啫， 系 真系属于少嘅。 其实系嘅，唔多嘅。其实 少搞啦，有啲十三席对佢哋嚟讲多噶啦。 唔系，咁但系你一般可能你会觉得咧冇量得咁少，但系你好明显 feel 到就 系 咧，咁即系尽量细搞， 避免或者系避免太多人流聚集。 冇错啦，系啦，所以如果你 feel 到佢一家大细嚟，又唔会俾人情嗰啲，索性唔请佢咯。 我哋嗰时我记得讲过啦，我哋话不如咁啦，即系酒照摆，成日都话隔一隔个距离。譬如我哋去茶餐厅，佢哋有胶板噶嘛，咁譬如一围明明系十二个，咪变。坐六个咁啊，开多一集，即系而家十三廿六 咁 样，系啦，即系隔个位隔开啲。 但你又要有咁大嘅场，即系 有好多配套啊！正所谓一阔三大， 系啊， 系咪先？即系你个位置，如果你都有咁多人嚟嘅话，你要大一倍咯。 真系， 可以做咩啊？ 即系咧，我酒楼好多时候细中大台噶嘛，咁啊串。 咁你要本身有咁多台俾你先得，所以咧，佢而家呢一个咧已经算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咧，佢就话延开。十三席， 咁咧呢個此其一咧就細少少個位數啦。第二咧佢就話啦，不設堂食，即係咩不設堂食啊？ 咩原因咧？去飲咩不設堂食啊？咩呢個新名詞嚟嘅，好新鮮。 即係你冇諗過擺酒係有堂食，咁唔通外賣咩？佢就 係、是、去飲就係去嗰度、啊、去恭喜人哋，跟住食埋嗰個婚宴。 佢就係外賣喎、啊。佢咧具體嘅做法咧一講你就明㗎啦。佢就話咧，當大家入席嘅時候坐喺度咧，你有嘢飲嘅。但係咧無論咧， 即係好似嗰啲 cocktail party 咁樣，俾杯香檳你啊， 你都係坐喺度㗎啦。 啊好好。 但係無論上面嘅新娘咧換幾多套衫啦，講幾多樣嘢都好咧，佢都唔會上菜。 哦， 冇任何一道菜，可能你话喂新娘讲完嘢咯，有乳猪咩？冇，唔好意思，冇乳猪。喂，老爷奶奶出嚟捉埋走咯，有鲍鱼食咩？冇，冇鲍鱼，乜嘢餸都冇嘅。咁到几时有呢？佢就话到离开婚宴咧、 哦， 你就会见到个侍应咧好贴心咁样话：陈生，你哋一家四口咧呢度有四个袋，有四个纸袋、福袋咩、 哦、 袋都好。 十道餸咧就已经帮你分好咗、 啊， 入晒落个袋袋度啦。 冇错，头先话咧佢延开十三席啊嘛，咁佢总共就有150个人咧。佢就酒楼咧就同佢合作咧就包咗150份嘅福袋、嗯 啊， 总共用咗咧睇下几多个胶盒先。 我有睇到张相嘅， 你睇到啦，好震撼噶、 啊、 真系。 啊， 冇乜嘢嘅，900个外卖盒。 不过嗰啲外卖盒系可以循环 再用嘅， 我见到嗰张相。 咁即系始终个数量就劲嘅，真系900个。 但我估作为呢一对新人咧，佢哋都已经真系谂到冇得好谂。 系啊， 咁已经改期一咗，一改再改噶咯，冇可能塌订噶咯，要系嘛？即系点？算咧，佢哋先做咗呢个方法，因为我自己咧都有个朋友咧，又系面对住真系要婚礼啦。咁我已经咧即系将尝试咧将嗰个宾客嘅人数减咗一半， 尽减啦， 就好似阿田头先咁样讲，坐疏啲得唔得啊？所以佢唯有咧就减咗一半嘅人数，已经好混乱噶啦。但系都喊晒咁口去问我。我都有提議類似嘅嘢噶，我就話其實如果人哋真係嚟替你開心嘅，冇嘢食咧都唔會覺得好錯、 啊。你問阿田咧會唔會啦？条鱼冇得食咧， 我 点？ 唔系阿典，我结婚，我话如果因为疫情嘅关系，大家最惊嗰下都系除罩食嘢啫。我变咗个好似一个 cocktail party， 净系得啲小食或者有嘢饮嘅。咁或者再将平时可能你系嗰个婚礼系因为佢摆晏昼嗰啲嚟嘅，我就话你分开三个时段得唔得啊？每一个即系将啲宾客就譬如电台嘅朋友就12点到1点嚟啦， 直通头为用线咯。 系啦，跟住1点到2点咧就我自己旧公司嗰啲同事嚟嗰啲咁样，即系用类似嘅方法令到个人流减低咗。可能人哋见到你咧花咗咁多心思去疏导人流啊吓，会唔会都唔介意会嚟啊咁样？ 阿田你要讲真话、 啊。 吓，冇得食 真话喎， 你会唔会唔到？ 我即系其实咧， 你讲真话喎、 啊，我结婚，而家我结婚， 你讲真话喎、啊，你要俾人情喎、 啊，冇得食， 有嘢食， 要有嘢食，好，俾两串鱼蛋佢啊，呢、這个鱼蛋妹咁样啊， 我介意你开一围，边个愿意坐喺度食嘅就去食啦，咁样。 同埋嗱，你吸唔吸打牌啊？ 系啊， 你可以减位数，但系跟住阿大围三姑话，嘿，我唔食翅啊，算啦，打牌都有啦啩，都冇得打牌， 你愿意食系嘛？但如果我讲嘅。我个聚会是1000人嘅，有 1000人， 1000人好多人，大家嗰个时候一齐食，全部除晒罩， 除晒罩咯。 你食唔食？ 即系咁嘅。 嗱系咪想 打我？你玩到咁大，即系唔当我朋友啦，系咪先？咁我 喂，咁我真系有1000个朋友，我嚟比啊， 1000个。 唔系你自己安排唔好咯，咁你真系唔当我朋友啦，系咪？ 咩？你咪照食咯。 我而家俾你食，嗱，你话要食啊嘛，我整到20道菜俾你食。 系咯，唔系嗱， 请埋你全家食。 其实我估阿田啊，你应该自备饭盒啦， 自己打炮。 你唔系你自己去到咧，嗱，佢照样成碟拎上嚟，你都唔好除罩住，你就话得啦，侍应哥哥，呢鹅掌啊、鲍鱼啊、嗰个生菜摆喺我呢个碗度。 自携 餐盒，咁你咧储埋5-6道餸，或者你每道餸咧，你都自己围埋一齐咯。 唔系啦，阿田应该会做嘅就哇咁多嘢食啊，一嚟咧就喺嗰个围。除了个口罩行一个圈先，搞到其他人唔够胆行过去，佢咪可以包晒成围嘅嘢攞走啦，系嘛？ 唔系真系 我嘅咁 啊，我嘅成围嘅。 如果唔系咧，我以为阿田你会讲个真说话，就话好啊，冇问题啊，咁咪就人情唔系俾公价噶咯噃。人情 是 比 議價 的咯， 我是未講到 你。你是不是真的會？如果真係冇得食嘅話，你會打個折頭。 梗係啦，佢。 喂，咁你真係唔同形式噶嘛？認真。 朋友啊，梗係啦。 但係嗰個人情係在乎於佢俾咩你食，定係你對佢嘅祝福咩？原來個祝福同埋個食物係成正比例。 如果係祝福嘅 话你其实唔收我人情都得啦，我真系真心对啊。 阿田啊，嗱，你下个月就生日啦，我同豪仔会为你送上最大嘅祝福，所以你系唔会有礼物嘅。 唔系啊，好合理啊，你个鲍鱼有几厚，我封利是就有几厚， 人情就永远都系纸咁薄。 系啦，你嗰个乳猪嗰盏灯有几闪啊？咁我啲钱咪有几闪咯？ 咁你下个月生日，咁份礼物系咪可以我哋送祝福就够啦？ 嗱，好快两个月之后又到你生日有上。 喂，我 OK 噶喎，我接受到，你接唔接受到啊？ 我接受唔到。 我中意佢诚实，真系好诚实嘅，真系啊！所以咧，佢都揾咗条出路嘅。究竟有冇可能咧，用打包嘅方法咧，等啲宾客都唔好咁惊，就可以照搞婚礼，你又唔使改期，酒楼就继续有生意啦。不过可唔可以早啲俾福袋我啊？我好肚饿啊！佢要夜晚十点完成仪式之后，你先有福袋可以食啊！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Take it away。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气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 Here we go. TC in the house， 桂花田就真系 in the house 啊！真系 系啊系 啊！睇到呢个新闻咧， 呢个今天你要嫁给我啊！ 陶 喆 同蔡依林， 蔡依林 系啦，而呢一个咧就同今日同埋即系同今日开始有关，因为晏昼好似佢哋会开个记者招待会，就讲更加多关于呢一件嘅事啊！我哋唔系话抄牌嘅， 系 就嚟要改口啦，因为冇得抄牌噶啦。 即系你话牛肉干嗰啲啊？ 系啊， 系啊， 因 为 冇得抄，因为改造，我要嘟你个牌， 哦， 嘟你个牌， 系系系。 讲紧乜嘢咧？就系咧， 嘟啊，香港啊， 香港啊，因为咧而家佢哋就计划紧咧，就由下个礼拜一开始啊，将会啊正式试行。个名好劲噶，我读完之后咧，我都唔知道自己读咗啲乜嘢。 好啊， 佢叫做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先导计划。 又是一個先導的計劃，他 就 要做些什麼呢？ 先導 就是說第時他們抄牌的時候遇到違例泊車了，要怎樣做呢？就會是警方用一個手機鏡頭就嘟一下，嘟你的牌 scan 了這個違例車輛在車證上面的二維碼，跟著電腦就會自己立刻輸入了車牌等等的相關資料之後，即場就會打印一張罰款告票出來， 即、okay、 刻就會 print 一張出來了。我看到他那些相片有少少似我哋 超市收據， 係啦，即係你嘟嘟完咗之後咧，佢就會 print 一張咁樣嘅收據俾你，而嗰張咧就之後會變成咗你哋咧就係定額罰款、抄咗牌之後嗰張嘅單啦咁樣。 Okay、 哦，即係話嗰啲即係抄牌嘅， 唔用抄寫動作， 用抄寫啦， 唔使再揸筆寫字啦。 係啦，咁佢話咧有好處嘅喎，佢話咧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因為佢係電腦化咗嘛，簡單嚟講，佢話之前咧都有試過，因為可能係大意啦，係啦，或者抄錯咗字體唔好嘅話咧，就令到個告票咧無效，希望咁樣咧可以加強到呢個抄牌嘅效率同埋節省人手嘅。 哦， 不過如果我到呢一度，你哋有冇即係作為你係揸車 嘅， 你有冇一個問號出現咧？我講到呢一度嘅時候，因為記者朋友係有嘅。 哦，係咪因為我哋嘅車牌幾時有個二維碼？ 冇錯啦， 我都諗緊我邊度有啦。 呢個就係最吊鬼嘅地方，佢就話攞個個機咧，就一嘟嘟咗你個車牌個二維碼，就抄咗你牌啊嘛。但係而家個問題咧，就係現時市面嘅車輛嘅行車證上面是未有呢個嘅二維碼的， 咁佢係咪可能話當每一個車主佢每年都要換嗰個行車證，佢就會逐步逐步嚟啦？ 係啦，之後逐步逐步嚟啦。但個問題係禮拜一呢一個嘅先導計劃就開始啦嘛，你逐步，你下次要幾時換牌啊？ 我嚟緊噶啦。 哦，咁你應該好快就有機會可能試下呢一個新嘅科技。 咁係咪已經有一啲新嘅？即係因為阿豪仔可能下幾個月後咯，咁可能已經。 会唔会有啲人早咗咧？ 系啦，已经系开始有新嘅。 暂时睇嗱，运输署咧就话旧年中咧就曾经表示啫，就配合咗呢个嘅电子牛肉干啦，就会喺呢个计划里面咧推行，就陆续向申请同埋续领车牌嘅车主咧就加入呢个二维码。 系 咁，但究竟而家有几多人有咧？系一个谜嚟嘅，变咗今日佢哋系会开记者招待会 交代一下， 究竟即系喂大家。都幾貼身嘅呢一樣嘢，係咪 先？即以後成個形式咪唔同咗咯。譬如阿田以前咧，我哋好中意咧做啲徒勞無功嘅請求噶嘛。係冇啊，冇得俾次機會， 冇得俾次機會。 唔係，而佢每次嘅答案係咩咧？ 抄緊啊， 落咗筆咯 喎。啊，係啊， 係落咗筆嘅。通常佢話落咗筆咯喎，咁樣咁以後佢就唔係咁答你啦。嘟 咗 咯， 一嘟就嘟咗，咁就 冇嘟啦，阿 Sir， 冇嘟啦，嘟咗咯。 喂，咁我想问啊，咁嗰张纸啊，即系话可能陆陆续续嗰张，即系贴喺车头嗰个叫 电子收据，你当系 唔系，即系嗰个嗰张纸行车证啊，叫做 系啦系啦， 佢应该系嘟行车证噶嘛， 嘟行车证嘅， 行车证嗰度有个二维码就可以嘟 啦， 系啦。 咁如果二维码里面。即系咁啦，有啲 資料， 即系一粒粒漏漏啊，或者之前出嘅話，即系其他人咧，會唔會嘟咗嗰啲人嗰啲資料咯？會唔會啊？ 點樣嘟咗其他人？ 因為我哋譬如電話，我哋都有得。 啊，呢個係值得諗嘅喎，因為咧你而家 我哋係咪都可以 scan 到嘢噶嘛？ 因為我哋如果你打開我哋手機有啲應用程式咧，佢可以 scan 嗰個叫做 QR code 啦。咁可能佢而家擔心就我哋掃描咧，我哋會唔會read 到呢個行車證裏面嘅一啲資訊嘅咧？咁樣 嗱，呢個我就唔清楚啦。不過如果我見到佢而家呢一部嘅手攜嘅打印機啊，或者佢呢個專用嘅即係程式啊，嗰樣嘢咧，即係我希望唔會有咁大嘅錯啦。但係到而家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個問。好嘅就系究竟礼拜一你点样开始推行咧咁样？ 但系佢先到佢就唔代表话又唔抄噶嘛。 系 啦，即系我谂系如果你有曲嘅话咧，佢就会攞呢个嚟嘟佢咯。唔系我调翻转谂咧，就系以前就话落咗保咧，就真系落咗保噶啦嘛。因为佢每张页纸都有 number 咧，譬如话 系啦系啦，即系开支票咁。 你花咗就 冇咗啦。 系，但系嘟咧，我谂紧你而家你譬如你嘟个 QR 曲，你都可能仲有一个 enter， 要有一个输入嘅呢个指令噶嘛。 咁你要捉得嗰嘢好。 唔系，即系你 个黄金几多秒咁样。 佢嗰个佢嘟咗你，跟住话阿 Sir 唔好嘟啦，嘟咗啦，唔好咁 enter。 系啊，唔好 enter 住，唔好 enter 住， 唔好 enter 住，俾人知会得唔得？即系会唔会？反而原来你用呢个电子嘅就有机会嘟完可以 undo 咧。 我好希望咧，如果今日嘅记者朋友咧去嚟到呢个记者招待会，可唔可以问一问啲阿 Sir？ 阿 Sir 啊，今日咪嘟咗之后咧，我仲有机会讲唔好咁 enter， 唔好咁 enter。 系啦系啦，定系冇嘅咧？即系究竟系咪一嘟完之后？ 手下留 enter。 系啦，佢话你叫 undo 嘅话，我就 redo 啦，我就要再同你嘟多两次。 琴日希望佢冇电咯， 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手抄你咯。佢冇电， 另外一个数字都几惊噶。原来我哋平均每年系有200万张嘅牛肉干噶。 喺今个学年完结之后结束营运。校长周文恩喺个电台节目话：，办学团体决定结束营运，但校监已正式申请接办，希望能够顺利过渡至新学年。他说校监将会出资成立另一个办学团体，目前不知道程序需时几长，但希望教育局能够特事特办，比教职员原班人马过渡。很多旧生和家长昨日都参与联署，希望学校继续营运。周文恩又表示，幼稚园是私校，没有政府资助，学费是唯一的收入。二月的疫情发展以来，部分的家长失业，没办法交学费，至今已有100人退学，加上业主通知来年会加租，校董会才无奈决定结束营运。天气方面，预料现时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逐渐被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今晚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同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早上稍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1点，跌940点，总成交金额82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1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3.2，跌15.2；阿里巴巴189.7，跌7.3；中国平安81.1，跌2.9；美团点评90.6，跌5.05；汇丰控股47.1，跌1.55；小米集团11.12，跌6；友邦保险68.4，跌3.6；建设银行6.31，跌1.4；盈富基金24.6，跌1元；工商银行5.24，跌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1，英镑9.969，瑞士法郎8.333，澳元5.023，加元5.637，新西兰元4.866，欧元8.7931。每百元对港元7.5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49。日经平均指数报18,388点，跌1,027点。港金现价报15,14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75美元，卖出1,63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有待消散嘅，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散紧，排翻去丽晶花园。而太子道东上翻去观塘绕道都仲系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大埔道确德杰道来回、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方向象山村、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东区走廊油街方向柴湾、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乜嘢系细菌，乜嘢系病毒？啊，点样解释俾仔仔听，佢会易啲明啦？ 阿仔咁细，不如当讲古仔咁俾佢听啊！ 系，仲可以包埋个人家居卫生同埋药物啊、医生啊呢啲元素。哦，但系点讲好啊？ 你睇下香港电台网站《绘本真有缘》啦，原来咧有啲绘本会教小朋友咩系病毒，点样入侵人体，又有啲绘本教小朋友点样做好个人卫生，勤洗手、戴口罩，一睇就明噶。 香港电台《绘本真有缘》， 同小朋友一齐 抗疾大作战。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泰国裔巴鲁萨瓦迪卡。我泰国人看香港人好爱好喜欢，好心差不多泰国人，香港人都好，不好都不会在这里20年了。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翻嚟12:10，风速快活人啦。 好，报个天气先啦吓，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啦吓。展望听日会系温暖同埋有雾，随后两三日咧天色会好转噶。咁大家见到阳光就开心啦。 冇错啦 ，Home Office 有阿桂花田嘅直播室有黄耀祖有曾志豪，呢个时候豪雨落嚟啦。豪雨录，睇医生的秘密。其实呢个都唔系秘密嚟噶啦，小弟睇医生由中睇到西，由东睇到南，基本上就边一区边一科嘅医生我都有睇过。睇咗咁多年医生，除咗识咗好多医生朋友之外咧，我发觉吓喺呢啲医生身上咧，都学识好多人生嘅道理噶。特别系喺中医嗰度，我发觉中医佢哋真系比较喜欢同你讲多啲佢哋自己嘅体会啦，佢哋嘅生命智慧啦。啊，当然啦，诊金都系要照俾嘅吓。话说咧，我最近咧就去港岛区嗰边咧，就揾咗一个真系隐世中医嚟噶，好出名噶。不过当然呢个地方唔讲得啦吓。咁啊，佢同我一般遇到嘅中医一样嘅。佢除咗医病之外咧，佢好中意咧就会同你倾偈啦。呢、这个真系中医嘅特性嚟噶。佢唔介意同你倾偈，亦都唔介意咧分享佢对于你啊作为一个病人嘅生活作风啊，究竟有啲乜嘢嘅劝诫噶？譬如今朝阿祖佢哋都话啦，你带住个腰封嚟开工，咁啊，当我去睇医生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喺佢面前咧拿起件衫，擦擦擦就除咗个腰封落嚟。当时佢望住我咧，佢又冇点特别讲嘢，个医师就系话：哦，你用腰封啊？我话系啊，医师，我物理治疗师之前叫我揽住个腰封咧，可以爱嚟咧，即系保护住一阵条腰啊咁样。然后个医师继续讲啦：你开工嘅时候戴住腰封，我唔反对你嘅，但你记住，你如果日日都戴嘅话，你又唔使嚟揾我啦。点解啊，医师？你条腰以后就废咗噶啦。其实佢系啱噶，我谂可能好多朋友咧，如果你有呢啲经验咧，你都会知道系呢一啲腰封又好，身体嘅护具都好咧，其实你唔可以当佢系 fashion 咁样长大噶。嗱，我知道咧，有啲人咧，佢真系会觉得，譬如话戴嗰个手臂咧，咪有个护膝啊，或者护臂咧，即系可能系有啲 cool down 嘅作用嗰啲咧，成日都紧紧咁样绑喺自己嘅手上面噶嘛。原来真系唔可以当系长大嘅，点解咧吓？个原理好简单嘅啫，佢系会取替咗你啲肌肉， 或者令到你嘅肌肉咧懒惰用少咗。佢话点解腰风揽得多咧，你条腰咧就真系会废咗咧？因为你唔使再用自己嘅腰肌嘅力量咧去支撑住你嗰部分啊嘛。腰风佢最大嘅帮助就系可能你嗰度受伤，你唔够力，佢帮你咧支撑，帮你顶住。咁所以咧，嗱，唔知你有冇用过腰风咧？即系女士，你着嗰啲 girdle 嗰啲领计吓，咁你当你除咗个腰封嘅时候咧，你有一种咧，好似觉得，哦，成身嗰啲肉咧，好似掉咗落嚟咁样咧，因为你突然间喺你揽腰封嘅嗰个时间咧，你嗰度冇用过力噶，你而家突然间除低咗落嚟咧，嗰啲肉就好似咧放松晒咁样撇晒落嚟，咁佢讲完之后咧，我就明白啦，你系唔可以乜嘢都靠晒嗰个腰封，用得耐嘅话咧，你嗰度就会。惰性就会恶化，你就会越懒冇晒力。喂，这个人生道理我想都好容易理解啫。你身边会不会有一啲你经常都依赖嘅腰封朋友或者腰封父母呢？即係我哋以前讲嗰啲话咩直升机家长啊怪兽家长啊，其实对嗰个医学嘅角度嚟讲，嗰个咪你嘅腰封囉，係一时帮助梗係有用啦，係咪？我哋细个嘅时候你应该要靠父母朋友要帮帮你嘅，老师要帮帮你。喂，但你长贫难顾喎，如果你由细到大都習慣咗呢，有咩事就问佢哋，有咩事就靠佢哋嘅话呢，呢、这个腰封一除嗰下，第一你条腰就冧啦，第二你自己条腰亦都唔会再有力，你力都冇晒呢个中间叫独立呢自我嗰种能力嚟㗎啦。所以如果你下次你嗰啲改唔到呢啲依赖症嘅话呢，你不妨攞个腰封出嚟，你不妨就买个腰封，你唔好用，你就当系呢一个供奉呢警惕自己咁样。哎，阿爸又帮我做嘢啦，唔得㗎。阿爸你唔可以做腰封啊，你会害死我㗎。好啦，咁第二个人生道理系咩呢？咁话说呢，我就即系受伤啦，咁有啲手手脚脚都受伤啦。咁呢佢就同我讲啦。佢话你知唔知咧？你而家就话左脚受伤，佢就帮我捽左脚。但系佢捽完之后咧，佢话我都要捽埋你嘅右脚。我话唔系，意思我左脚受伤啫。跟住佢就话：，嘿，你傻嘅，一个人得两只脚，左脚受伤，你觉得你另一只脚唔使做多少少嘢咁咩？所以佢话当你有一只脚受伤咧，其实你第一时间你要望实，你要照顾嘅，反而系另外一只脚。而佢同我讲咧，佢话呢个道理咧，亦都唔系佢自己领悟出嚟嘅。佢话有一次咧，佢有一个马主朋友，佢话咧嗰个马主朋友同佢讲咧，佢话阿医师，我话你听，一只马四只脚，一只脚受伤，你知唔知边只脚要绑住嗰个绑带啊？咁啊，医师唔到马噶嘛，佢开头就谂住咁咪绑住受伤嗰只脚咯。错啦，另外三只好脚全部都要绑住。哦，点解咧？一只脚受咗伤。另外三隻腳一定用多咗，負擔多咗，姿勢又會變咗，所以呢個時候呢，你反而就要好好保護呢另外嗰三隻腳。咁至於受傷嗰隻腳呢，你當然就要醫佢啦，但係如果你掉以輕心嘅話呢，四隻腳冇曬。嗱，我真係想話呢，佢呢一個係警世預言嚟㗎。你諗下而家疫症一个地区受影响嘅时候，究竟应该系哪些地方要严密布防呢？就不是说受咗影响的地方，即是不是说只是武汉受影响呢，那是武汉严密布防咯。你用头先的理论的话呢，在它附近那些仲是叫做安全的地方呢，应该第一时间呢就要保障啦，无论你用封关用什么措施都好呢，你都要帮它绑一绑个绷带先得的。你想想发展到现在呢，可能就是有这种呢忘记了绑绷带的现象。可能譬如说你意大利中了招的，其他地方呢可能就说喂不关我事，你还记得啦，开头呢他们都没有说呢就要很严密呢就要封关封城的。那么就好像你的左脚受伤，你就想着只是敷冰袋落在左脚上，但你右脚完全不理他啊，原来他是会一样受影响，他负担大了他会受伤的。哇，听完之后我突然间觉得啱晒路数，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其实如果你出咗事嘅话咧，你影响嘅系你身边嘅所有人嘅，所以你首先要保护嘅，其实就系其他未受影响嘅安全地带啊！而我觉得最好嘅就系佢临尾同我讲咧，我就嚟睇问佢啦，医师我几时复诊啊？佢话你自己感觉如何啊？而家我话点样感觉如何咧？ 你觉得我帮到你嘅，你就嚟复诊，你就可以嚟。如果你觉得其实睇咗我几次都冇用嘅话咧，你唔使揾我复诊噶啦。我唔通咧，每一次都叫你嚟，每一次都叫你睇，然后每一次都帮唔到你，咁我咪即系呃紧你钱咯咁样。我谂呢个人生道理就唔系个个会明白噶，因为好多人咧，你都会觉得睇多几次，可能个心就会安啲，甚至乎嗰啲医师咧，即系亦都唔系个个就会将呢一个所谓主导权就交俾你噶啦，梗系磨烂只，试多几次，试到你啲钱俾晒为止啦。所以我觉得咧，我都算系遇到一个奇医，亦都一个好医师嚟嘅。你唔好问我佢叫咩名啦，你都知道我哋连阿田嗰只鱼油丸啊，讲到今年我哋都唔讲得俾你听噶啦。但系你只要知道，真系喺人间咧，仍然都有啲好嘅意思嘅。最紧要系佢呢一种医学嘅道理，你冇病都可以听下，唔系冇病强身，系冇病都可以旁身啊。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雨多田光啊，雨多田光啊 ，Can you keep a secret 啊 ？keep 唔到啊！头先嗰啲减价优惠咧，阿祖第一时间就同阿田咧已经分享咗啦。 因为我见到有一个咧减价优惠咧，就 系 食自助餐嘅， 系咪真系好抵啊？ 减$400一个人， 哇！ 仲要个家系啱啱阿田上个礼拜去食完嗰间， 我 即系你用正价食完佢而家减价， 佢上次已经有折噶啦，所以阿田先至去食。 我、哦、但 系 都冇$400咁多。 冇减冇减咁多咯，嬲、 哎、 啊！我上次佢要合 target 就系要五个人之后先可以有呢个价钱噶嘛。 而家会唔会唔使啊？ 嗱，我未睇晒， 哎呀，好大打击啊！好大打击啊！ 最少五个人。 你平时睇稿冇睇得咁快，我啱啱掉俾你一分钟唔够，你 钱嚟噶嘛？优惠嚟噶嘛？好紧要啊！好嬲啊！真系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 冇嬲，冇嬲， 未俾啊！而家 系啊系啊，诶、啊，你仲有机会噶，你咁咪再 食 多，系 啊， 其实你再食多次啊嘛。呢、這个时候你食嘢咧，你真系系一个救世噶，你而家系促进成个经济噶，你啱啊，你去食啦咁样， 加油加油！ 真系要去促进消费啊！ 真系 要 啊！喂，嗱，今日咧其实有一单新闻咧都好大嘅，就系咧就话嗰个即系前啊荷里活著名嘅电影监制咧，韦恩斯坦咧判咗啦，唔知廿几年嘅判咗佢。 你谂下佢即系佢做咗嘅事啦，系令到喺荷里活嘅业界一个咧咁传统地男士当道 Me Too 嘅运动讲咗咁多年，电影都拍唔少啊，都几改变咗佢哋嗰个成个行业系点去运作嘅。最终咧佢。就是被判有罪之余一路是廿几年的咁样。 我琴日都收到我都兄弟的电话，譬如李安纳啊、不比啊嗰啲咧，系 我俾个 message 你系嘛？ 系 咯，俾你。 唔系我冇讲咩，我 系 李安纳同不比就冇讲名嘅，系啊。 李安纳系中国人嚟嘅， 系咯系咯， 佢姓李啊嘛。 李安咯，系 李安个仔。 李安纳啊，请安纳啊，系啊，早安纳啊，好多都有，全部都同我讲话，哎，今次都终于真系惩罚咗佢啦。咁啊，但系咧，亦都我就即刻请教。我哋喺荷里活嗰边啲兄弟啦， 系啦，仲有边个啊？头先嗰啲 有商场同埋有广场嗰啲兄弟。佢话佢讲咗诶几得意，佢就话咧，原来荷里活咧有一个所谓新兴嘅行业咧，一种工种咧，嗱，真系我哋又唔系演艺界嗰啲即系朋友咧。 我哋系企到最前线嘅演艺界。 唔系我谂住话我哋唔系演艺界咧拍嗰啲片嘅前线。 咩片先？ 你有拍过啲咩？ 唔系咯， 你有片啊？ 有噶。 你要讲清楚咩？ 阿祖有做呢啲 情欲戏。 唔系情欲，我唔知有冇，但系裸露有。 裸露？你嗰阵时冇理由噶，你拍白雪公主有裸露咩？ 我做舞台剧，唔系我都系，如果做白雪公主嘅话，我应该都做一个咸湿嘅小矮人噶啦。 系咯。喂，即系 本质小矮人呢个角色。同埋哈比人好啱我做噶嘛？ 系啊，嗱，嗰个咩行业咧？我即系嗰咩工种咧？我哋可以咁样理解嘅。譬如我哋会有动作指导， 系 我哋叫咩成家班啊、袁家班啊、李家班啊、陈家班，总之全部都系咧嗰个角色咧嘅动作设计啊，各样各样咧就 是 由动作班底去帮你搞噶嘛。嚟嗱，跳起向上挡。 咁你就知道啦。 啱啊啱啊， 系咪先？ 我知道甄子丹啱啱先至做咗，即系其 中 一套戏，唔系其中一套戏嘅， 唔止一套啦， 系啊，好多嘅， 好多嘅， 好多嘅。 系啦，咁咧，最紧要咧，譬如动作指导咧，仲有我哋睇《一代宗师》呢一啲戏嘅时候咧。佢有啲 顧問啦，因為詠春可能係獨一無二嘅，就算係嗰個排開點樣啲動作戲點樣打嘅嗰個師傅啊，都可能去到詠春要揾另外一位師傅嚟幫幫手。 係啊，即係你就算嗰、那個，譬如你拍開文戲嘅，譬如你話喂，我係阿梁朝偉嚟嘅，我真係好少打嘅咧，佢就要揾一個人咧由頭跟到佢落尾咧。嗱、你咁樣練啦，你咁樣隔啦，嗱，即係有個動作指導，聽咗好多次練嘅啦，咁我哋都知道嘅啦。但係咧，佢話有人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動作戲就有動作指導。 床上动作戏啊， 动作爱情片咁嗰个爱情嗰部分，有冇人需要有个指导俾你咧？ 如果爱情嗰部分咧，就应该系导演负责嘅，但动作嗰部分咧，导演就未必识得处理啦。 动情嗰部分啦， 系啦系啦。 喂，但我想讲嗱， 系啊，使唔使有指导咧？ 我又唔系拍电影啦，但我做舞台剧嘅时候咧， 你都好有需要噶。 有月系啦，我几时都好有需要嘅，系啦。我试过有 kiss 嘅场面啦。 OK OK OK。 咁啊，试过有有动作嘅场面啦。 你谂下对手先得噶， 有行动噶， 系咯系咯。跟住 其实你问我咧，如果真系喺嗰啲时候。有个指导帮帮手，其实冇咁尴尬。 你想点指导法先？ 譬如我唔讲话身体有啲咩行动动作啦， 伸唔伸你啊？ 我净系讲系啦个 kiss。 哦，真系噶。 咁你 kiss 啊嘛，咁你真系要 kiss， 你由排气开始 kiss 噶啦嘛。 系啊，由嗨嗨嘴啊，定系真系湿吻啊，定系要 排气都唔使咁认真噶。 我两种都有试过嘅，对手 你乘机排气已经好认真。 唔系，我跟剧本啫，我演 你跟剧本 系啊，跟导演话事系啦。咁 啊，这些机会不是我们的啊嘛，真系。 唔系你头条叫太后同你。 唔使啦，唔使啦，我自己封，我自己系咯，我自己 唔喺大 事我审查，我自我审查 噶。 系咁，跟住点啊？你就真系成。 咁越嚟嗰系咁大家出嚟做嘢噶嘛，知道嗰个系一个职业同埋专业嚟嘅，冇咁即唔会好担心嘅。但之前都要同个对手沟通下，喂，咁我一阵间嚟，我实落嚟噶咯，咁你都要讲声，即系或者有时身体嘅动作，嗱，你拖手，你手指咩勾住手指咩 叫 拖手，两只手捉住又系， 再 撩 佢手心又系拖手。 但如果你谂翻，譬如你系先一对情侣嘅话咧，你除咗勾佢个掌心之外，可能另外嗰只手会搭住条腰噶嘛，或者搭住膊头。 嗱，搭住条腰上边又系腰， 嗱， 下边又系腰。链住佢中间又系腰， 咩叫链住中间嗰粒喉骨啊？你讲紧 嗰条腰中间咧有肥肉，腰中间噶嘛？ 系啊， 腰 即系你揽我嘅，咁都系有啲 唔使讲落去，唔使讲落去， 都系专业 嘅 啦。咁样， 你嗰个系扶手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呢一啲真系要倾噶。如果我会话去到如果好大动作嗰啲咧，真动作场面咧， 动作爱情， 即系无佢啦。 有人帮手到嘅话咧，其实系。是好事嚟嘅，我想讲。 系啊，嗱，咁而家咧，佢就话真系出现咗咧一个叫做咧啊荷里活，佢哋咧就由以往咧就大家咧自由发挥， 嗯， 到咧佢话近呢即系十年八载咧出现咗一个新兴行业咧，佢就叫做咧。亲密协调员， 喂，佢话几年前都冇呢个工种添啊，真系可能好 真系好新兴嘅啫。 几年超之后，我估系咪真系因为咧试过，可能有一啲嘅男士或者男士都可能系个受害人嚟噶，男士或者女士觉得系咪真系要做咁多咧？如果中间好似有一个顾问喺度帮帮手嘅话咧，大家冇咁尴尬，亦都唔需要觉得喂你有冇攞便宜啊咁。 喂，真系，因为咧每一个人咧佢自己想，即系佢哋自己谂嘅嗰个叫做动作爱情片或者系亲密嗰个动作。可能佢覺得，我覺得呢度咁樣先叫好親密， 明明 但可能對方咧就話：喂，唔係，我覺得咁樣好過分噶咯，咁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噶嘛。有咗呢個人，我覺得真係可以協調到 嘅。係啊，佢話而家咧嗱，嗰個協調員會做咩咧？佢就話咧會喺攞到劇本之後咧，就會同個演員咧一齊去確認咧，就譬如話 可能个剧本写住你哋 摸腰，可能净系写住话你两个亲热嘅啫，因为佢唔会写到咁。 佢哋两个就 kiss 起上嚟啦， 系啦，可能佢最多话你哋由亲吻，然后开始就互相抚摸。 当 Spiderman 嗰个女主角好多时都好多靓女噶嘛，系啦。 然后去到最尾就会话你哋就可能有一夜情啦，可能就去到咁嘅啫。但佢唔会写到话嗱第五分钟咧你就俾佢摸个啰柚啦，第六分钟你就反摸翻个啰柚，第七分钟你又摸翻个啰柚， 跟住你哋咧要180度咧就上下调转。 摸啰柚嘅，佢唔会噶嘛。但佢话咧，以前咧就大家自由发挥咧。佢话试过啲女演员咧就话，嗱，本来就话摸啰柚嘅，点知佢只手摸过咗位，咁我应唔应该 stop 佢咧？ 嗱，跟住又可能个男演员讲，咁 投入啊嘛， 同埋导演未嗌 cut 啊嘛。 我如果嗰件事都唔合理，我喺个啰柚度搓嚟搓去， 系啦嗱， 搓咗成分钟。 譬如摸啰柚同搓又唔同， 系啦， 唔 使咁仔细嘅， 唔 系 真系啊， 我又 啰柚啫，去到 同埋，我觉得呢个系真嘅，因为其实呢个嘅工种咧，就算我哋咁样讲都好，系保障紧所有嘅人，因为真系有好多嘅条文系尴尬，譬如咁，我哋冇话身体接触，就咁讲 kiss 啦。好多时譬如我睇个剧本，可能佢只会一句，我佢哋两个开始咧就石起上嚟啦。 系啦， 但咩叫石起上嚟啫？蜻蜓、 啊、 点水式嗰种叫石啊？定系你原来要石二十秒嘅先至为之一个石？喂，呢、這个真系每一个人嗰、那个嗰条线都唔一样。 系啊，咁而家佢话呢一个亲密协调员咧，就好似一个沟通嘅经理人咁样咧，佢、就要问清楚。你想点做？我要问下演员，譬如导演话咁啊，总之就你摸佢啦咁样。佢就问翻演员啦、喂，导演话要摸，你可以接受系打圈咁摸啊，上下喐咁摸啊，定系只系摸两下就要收手咧？咁佢就话要咁样去同个演员倾咯。 啱啊啱啊。 甚至乎而家我知道咧，佢哋有啲咧荷里活女演员啊，尤其是喺签约嗰阵时咧，甚至会讲到明啊，啊会唔会有裸露嘅镜头？裸露嘅时候系几多秒？又或者我边一个位置？即系可能你要系心口要裸露嘅，我系一定系替身定系点样嘅？已经喺个合约度写到明晒咯， 保 障大家， 保 障 保障啊，真系 保障 嘅。你话如果头先你讲嗰单台湾富商同埋小三有亲密协调员嘅话，咁就唔会搞成咁咯，嗬？ 我谂应该个协调咗佢个婚姻先啦，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地星期五深夜起，限制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旅客入境美国三十日，贸易和货运不受影响。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提出多项经济措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呼吁国会立即通过减免薪资税，并且寻求再向小企业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资金，又指示财政部推迟向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企业征税，强调做法将会为美国经济注入超过2000亿美元的流动性资金。特朗普又呼吁长者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到国内其他地方旅行。白宫在演说之后随即宣布，特朗普经谨慎考虑决定取消原定星期四前往内华达州和科罗拉多州的行程。新华旅游一个埃及旅行团，全团八个团友连同一个领队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新华旅游总经理苏子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确诊领队早前发烧，目前情况稳定。他说领队带团之后要停工14日，因此肯定这个领队没有回过公司，但停工期间曾经见过部分同事，有关的同事已经全部隔离。他表示这个团曾经游览尼罗河，其中3日在游览船，船上有其他外国团，相信病毒来源是外国旅客。苏子扬又说，以他公司为例，目前出境游是零团，会留意当局的旅游警示，再决定机位和其他行程安排，并且作出赔偿。面对疫情冲击旅游业，他促请政府提供援助。康泰旅行社表示，由于新型肺炎在欧美多国蔓延，决定取消今个月的美国、英国、西欧、东欧、北欧、西葡和埃及的旅行团。康泰说，已经报名的顾客可以选择转团，保留团费6个月，或者扣除手续费之后退团。本台发现，本港有医疗中心出售测试新型肺炎套装，声称只需要2滴血再加输换液，15分钟之后可以凭肉眼得知有没有受到感染。有专家指出，这类测试目前只能够作为研究用途，不建议医护人员用作诊断工具。如果不了解检测准确度，可以导致误诊，令到患者错误以为自己未有受到感染。医管局表示，公立医院正是采用聚合酶连锁反应，即是 PCR 测试，亦被国际普遍采用，一般6至12个钟头之内得出化验结果。

阿 Lu 知识会写新环节，不如介绍一本书或者资讯节目，然后考下大家。名我都谂埋啦，就叫做 Lu 姐有问题。 阿摄咁样个名会俾人觉得抄嘢嘅，谂过啦。 咁就简单啲啦，叫做问主持，英文 Ask Host。 咩话？你读清楚少少。 系啊，知识会写新环节 Ask Host。 想知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写。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报数报数，够钟报数， 一号到， 仲有呢？ 喂，到你啊，到你报数啊！ sorry sir， 啱啱复紧 message， 一号到。 我系一号，你系二号啊，大佬。 咁好，二号到。 系到啊，到啊。 啊，二号。麻烦你由而家开始专心啲好嘛？我哋嘅任务好认真噶。 哦，知道。Yes sir。 啊 ，Yes sir， 系啊系啊，咁我都好认真噶。我想知咧，我哋今日嘅任务系乜嘢咧？ 听我讲，受到可靠线报，有贩毒集团将毒品藏喺重型车辆嘅轮胎里边。 哦，咁即系我哋只要揾到嗰架重型机械车辆，咁就可以啦，系咪？咁 Easy 咧 ，Yes sir， 请问车牌系乜嘢？ 冇车牌 啊，冇车牌啊 ，Yes sir 啊，咁嗰架重型机械车辆系乜嘢型号嘅咧？ 唔知道。 啊 sir，Yes sir， 乜嘢资料都冇，我哋点揾啊 ？Yes sir， 够啦，唔使再 Yes sir 啦，信唔信我？咪省你啊嗱，容易揾就唔使揾我哋帮手啦，明唔明啊？ 哦，又明又系嘅 ，Yes sir。 Yes sir， 你又似你唔好再讲无谓嘢啦 ，Go go go！ 哇，就咁望落去成百几架架呢个机械重型车辆，又有象式起重车、英式起重车、倾泻车、搬土机、龙门架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仲有重型卡车同埋巴士，点揾啊 ？Yes sir， 系啊，Yes sir， 咁样都唔系办法。喂，唔系最先咩声啊？喂，边个啊？有 message？ 咦，阿 Sir， 阿 Sir， 你有 message？Yes sir， 阿 Sir， 啊，即系做紧任务嘅，系咪唔应该将手机吓教佢响声，去教佢静音咧吓？ 你哋静少少咪得咯。 哦，头先你听唔到信息咁话。 咪就 系 咯，麻烦。 Sorry sir， 收到最新消息，目标系重型机械车辆嘅后尾嗰度。贴咗一个风字， 我知啊 ，Yes sir， 系咪风风雨雨嗰个风啊？ 定系风骚快活人个风啊？定系风利是个风啊？ 不如风雨同路见真心个风啦， 系呢啲两个啊， 疯癫个风啊！ 哦 哦， 仲我去揾啦 ，Yes sir， 阿 Sir 啊。我找到目标车辆啊 ！Well done！ 咁快啲拆晒啲胎要出嚟啦！ 咪住先嗱，对于呢啲嘅重型车辆换胎之前啊，要先由符合资格嘅人士进行全面嘅风险评估，揾出所有嘅潜在危害啊，以及制定安全嘅工作方法噶。 喂，即系咁啊，一号你讲紧啲乜嘢啊？ 佢讲紧啲你应该识但系你唔识嘅嘢咯。 真系啊 ，Sir， 咩嚟？ 好深啊 ，Sir！ 重型机械车辆要进行拆除。又或者安装轮胎的时候应该使用合适的机械辅助设备，好像要用蝕子固定轮胎，避免车辆就流动的，还要正确使用千斤顶接起个重型车辆。 哇，千斤顶啊，听到都觉得好像很犀利咁啊！ 你两个平时对住我咪千斤顶咯。 Sorry sir， sorry sir， sorry sir， 系 啊，确保所有千斤顶都要摆在坚实平坦的地面上面啊！ 即系好似我咁样，系我够坚实够平坦。 你边忽系坚实啊？你嘅仕途都唔平坦喎、 Sorry sir， 你嘅感情仲好坎坷添。 Sorry sir， 忍住忍住，系 同埋啊，当我哋成功接你车辆之后啊，就要用钢支架嚟支撑住嗰部车。 咁一定系我啦，我就系嗰个钢支架，系咪？ 但要长啲、啊。 Sorry sir， 千祈唔好就咁放架车喺嗰啲千斤顶上面，好危险噶。 听听到啊，大家两位拍档阿 Sir 同埋一号吓，唔好放喺千斤顶上面啊！咁你两个冇乜事啊嘛，我哋做紧任务喎。 做紧任务都要注意安全噶，喂。 咁啊，换胎啫，有几唔安全啊？一号， 阿 Sir， 我要 report 佢啊！佢成日都话唔想做，唔想做啊！阿 Sir， 唔系阿 Sir， 阿 Sir， 等我话俾佢知啊！你真系，你咁知咁样话阿 Sir 唔啱添啊？系咪啊？ 我冇话阿 Sir， 我话你一号啫。 你千祈唔好轻视啊重型车辆换胎装拆同埋充气嘅工作啊，因为重型车辆嘅胎系好巨型噶嘛，如果处理不当嘅话咧，可能会导致车轮组件爆破同埋爆炸，后果系好严重噶，所以咧一定要遵从制造商嘅安全指引嚟做噶。 一号你讲咁多嘢做咩？即系点啊？即系拆咗个轮胎之前有啲咩要做啊？ 四个字， 系 彻底放弃啊！ 我又要屈佢啦吓，我哋咧从来做嘢都系要 never give up 噶嘛，点可以咁轻易放弃任务嘅咧吓？ 我对住你两个就真系彻底放弃， 咩歌嚟噶？ 眼泪哭泣，放弃。 阿 Sir， 你试下你两个。 阿 Sir， 头先其实我答啱嘅啫，做咩连你都要放弃埋我啊？ 因为要彻彻底底咁样将车胎里边嘅空气放手放开所有。 哦，咁你讲得清楚啲，我咪唔会误会咯。咩彻底放弃？ 你而家话阿 Sir 啊？ 我唔系我讲你。剛才你說的嘛，豈有此理啊！拆除之前要徹底放棄，咁充氣的時候又要怎樣做氣咁充氣啊？ 嗱，你又問我，我答你會不會又話我唔啱嘅一陣間？嗱，記住啊，要幫輪胎充氣的時候咧，我哋要同輪胎保持一段嘅安全距離。 而家人人都要保持一個安全距離啊！咁安全距離係有啲乜嘢咧？就驚佢啲乜嘢啦嚇？ 咪就係驚中招咯！ 中咩招啊？佢有咩病毒啊？嚇！ 因為佢咧充氣過程裏邊嗰個輪胎嘅組件可能就好似你嗰條車胎咁啊！ 咩啊？ 飛出嚟啦已經！ 我長期黐住噶 Sir， 你飛咗成條飛咗出嚟，我收翻埋先啦。你打傷人就唔好啦，係咪？所以充氣嗰陣時咧，我哋要遠離輪胎會彈出嚟嘅軌跡，知咩軌跡啊？ 灰色軌跡， 踏著灰色的軌跡。冇错，仲要记得一定唔可以过度充气。 哦，好啊，好，我知道噶。嗱，其实除咗保持住呢个安全距离咧，帮轮胎充气嗰阵时咧，一定要使用适当嘅气喉组件啊嘛。 冇错。 系咩啊？ 嗱，包括有啲乜嘢啊？好长噶呢个名，包括有呢个咧阀芯固定夹、连气喉中途阀门，仲有设有呢个嘅调压器嘅气压表啦，同埋有足够长度嘅充气喉。另外要有合适嘅安全防护装置，好似安全笼啊、安全架咁样，以防万一轮胎充气嗰阵时爆开，咁都可以吸收嗰啲产生嘅能量啊嘛。 哇，有咁多工具要用噶，我真系唔系人人识用喎。头先你讲嗰啲咧，听都未听过。哦，咁系咪一定要有啊？有充足训练啊，同埋工作经验嘅工友先至可以做噶 Sir。 点解你仲会问呢个问题呢？ 都系咁话， 难道一个冇训练、冇工作经验嘅人，好似当年你咁样，唔知点解死女老细请你翻嚟咩？ 我只想你 double confirm 啫。 哎呀，雇主仲要必须向工友提供相关嘅安全资料、指导同埋监督，咁先可以确保安全啊！ 嗱，即系咁样嘅，我哋讲咗都好耐下啦，咁不如我哋开始换胎啦，好啦嘛？ 头先咪讲咗咯，要使用适当嘅气喉组件啊！你见唔见到我有呢啲组件喺身啊？而家 你系乜都冇噶？ 咁系咪即系代表？我哋而家嘅首要任务改咗，系先揾齐适当嘅气候组件咧。 哦，一上一上， 我哋做紧任务嘅喎，整烂条胎啫，不如整烂条胎算啦。 我整烂你个 file 就有份啦，你去嗰边玩，我去呢边玩。 OK sir，OK sir，OK sir，bye。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记得做足安全咪摊快。我是黄耀祖。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想要请你鉴赏我。

大條龍咁等啊嘛。咁起碼琴日我覺得銅鑼灣人流多咗嘅，要排呢條隊咧，我希望司機們就keep 住都有生意啦，咁樣啦， 即係可能係地區性嘅。我琴日咧我就去翻自己屋企樓下附近咧，佢本來有個的士站嘅，咁咧平時咧佢講到明咧，因為佢係喺個屋苑下邊嘅的士站咧，佢好巴閉嘅個屋苑嘅規定咧就係話。净准排四个的士嘅啫， 哦， 即系如果你有第五架嚟咧，你唔准喺度停，你自己兜圈啦，系啦，平时系咁嘅，咁啊，但系一般都 OK 嘅，你有上有落，咁嗰条队就四架还四架都仲有位剩嘅， 系， 咁咧呢一排咧，其实佢已经放宽咗好多啦，我觉得呢个屋苑咧都有啲人性，第一嗰、哦、四架咧满咗咧，的确系满咗噶啦，即系个位置就唔俾你排噶啦，但系你可以喺佢附近咧，都喺佢屋苑下边嘅范围度咧，佢任你排。我琴日咧第一次见到咧，平时嗰度咧可能系私家车就违泊嘅啫，佢而家就变咗的士违泊，一条龙喺嗰度，哇，蔚为奇观啊！啲的士大佬咧，全部就解低半个车窗啊，喺度唞啊，你都明点解噶啦？ 因为佢真系冇生意， 都冇生意做，咁你喺度街度兜又嘥油，不如就坐喺嗰度。 我怀疑你有得上就上啦。嗰个都系间歇性出现嘅啫，即系见到人啊，开始慢慢好似多翻少少嘅。譬如我琴日见到中环区、铜锣湾区，轻轻都多咗啲人嘅。咁但系究竟佢哋行出嚟多啊，消费力高唔高啊？个院又载唔住。 系起码有人好啦。嗱，但系我讲嗰种排队咧，就系。揿钱排队，系啦，即系你平时你揿钱去柜员机咧，嗱点都要排队噶啦。 柜员机都少咗人排队， 系咩？ 梗系啦，好多我嘅朋友咧都选择一次过攞多啲钱，因为唔想接触嗰部机器啊，掂少啲嘢又要洗手又要成咁样。 系啊，但系咧嗱，即系点都系咧排队人龙咧揿钱都系好多 嘅。系嘅，有嘅，有嘅。 咁咧，琴日有单新闻咧，我谂都几恐怖咧。 佢 系啊，佢就话咧，喺呢一个观塘啊开源道嗰度咧，我都有成日行过嗰度咧，嗰度系真系，嗰度我明白点解佢哋会癫噶。佢嗰度而家咧，可能因為有裝修嘅關係啦， 裝修咗好多年咁樣。 係啊，佢經常都裝修嗰、那個，佢應該係近嗰幾個月裝修嘅， okay, okay, 即係落咗 okay, 落咗嗰啲圍板咁樣咧，佢又窄咯。咁咧，佢嗰個銀行咧，成日都排到出埋嚟行人路咧，的確係都幾多人嘅，係好好你唔舒服嘅你排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其中一個男子咧，就話排緊隊。嗱，佢啲報紙嘅形容咧，有啲就話佢一個人就排兩條隊，但係咧就俾後邊嗰個事主咧就行咗上嚟，因為佢喂你排兩條隊，咁你即係排邊條啫？咁我就梗係有隊我就行上嚟噶啦，就講到好似話咧。有一个六十几岁嘅男人同埋一个三十几岁嘅男人，三十几岁嘅男人呢就见到佢霸住两条龙呢，佢就向前就行，跟住六十几岁嗰个呢，佢就话做乜打我尖嘛你，咁佢就话咁有队我咪行上去咁样， 我哋一个人排一边队㗎嘛，唔系即系中央处理咁，跟住去到边个你行去边个柜位咁， 系啦，咁就梗系初则口角啦，继而动武啦，不过大家都睇到新闻最恐怖嘅地方呢，就是拳打脚踢完一轮之后呢，岂有此理，唔够抽，佢抽一把刀出嚟。 我都唔明点解个身会有咁大把刀。 系啊，佢仲要喺呢我哋话周身刀张张利呢，佢真係实现咗呢个诺言，真係周身刀。因为佢后来呢，大家即係揭发呢，佢除咗拿住一把军刀之外呢，仲有一把接刀啦，同埋一把戒刀嘅。 所以我咪话。 三把刀， 系咯， 系啦， 即系我唔明嘅。而咧嗰个你当嗌交，因为揿机，因为打尖，乜嘢都好啦。是不是真的要去到攞刀之余同埋係劈面喎、 啊。係呀、啊。 所以嗱我大概睇呢單新聞嘅啫。我唔夠膽 click 入去，因为我见到嗰張相 都有流血㗎。 受害嗰位嘅男士啦。 係 呀、啊。就唔可以话总之佢俾人劈到塊面。 佢真係受害呀，佢咁錢咁嘛，諗住係。 有一劈血喺度喎，驚到真係。 你只能夠話咧，嗰、那個阿叔咧拿住三把刀嘅咧，佢、算唔算都好收斂啦已經？ 因為佢之後咧， 佢攞把刀咧，佢完全唔係諗住咧做為非作歹去打劫嘅，佢都係撳錢啫。 喂，但係佢而家斬人喎，仲話為非作歹啊？咩啊？ 即 係 你諗下，佢拿住把刀咧，佢唔係話同你劈完之後咧就話攞曬錢出嚟，佢又唔係喺個櫃員機度打劫喎，佢淨係話我要排隊。我要揿到钱， 唔知系咪有特别需要？ 可能佢排队就排到咁辛苦啦，已经。 后屘咧，即系到佢即系犯咗事啦，打人啊，斩人添啦，点都唔啱啦。佢好似系几冷静咁坐咗喺度，系咪啊？ 佢阿 Sir 嚟到，佢都完全咧毫无惧色， 系 冇害怕过有任何冲突。呢、這个时候即系佢仲好冷静咁样抹血，喺度抹刀咁样。系啦，唔系，我就谂紧咧，就系咪而家咧排队咧揿钱咧，即系又或者你而家我哋嗰个排队嗰种忍耐程度咧崩紧咗啦。 即已經搞不掂了。 其實我成日覺得咧，排隊咧係有好多唔同嘅禮貌，即係仲係嗰啲咧，唔係明我哋冇一即係我哋讀書冇講噶嘛，排隊的法例咁樣噶嘛。但暗地裏咧，大家都知嗱，排隊係點嗱？譬如就咁講櫃員機撳先啦，有陣時都會遇到類似嘅情況嘅。有啲人咧就諗住一隻腳就排一條，另外一隻腳就排一條，總之邊邊快啲咧，我就去嗰步。 中間嗰條咧，我中間都有排、啊。 跟住因為佢咁做咧，就會令到後面排隊嗰啲人咧，全部都以為係得一條隊，跟住咧就去到啊邊一部嘅提款機，因為的而且確有一啲嘅提款機咧係咁做噶嘛。 我就想話咧，如果以公平起見嚟計嘅話咧，嗱、真係又係見微知著啦。你會發覺咩叫公平咧？一人排一條隊，係咪最公平咧、 嗯？ 表面上係嘅嗱，一二三四條線咁樣排咧， 提款機 照計應該係嘅，但你就會發覺。唔系我有迟嚟先上岸嘅喎、 哦，会啊，明明我就所以我有时会觉得，哎呀，拣错 唔公平喎、啊，系啦、啊， 等同于女士跟错佬一样。系啦、啊，嗱， 你如果你话嗰啲要公平咧，佢就会同你讲，其实真系唔公平噶。我等咗十分钟，佢一分钟唔使咧就排到。 因为有阵时前面嗰个人佢又要过户啦，又要过三次户啦，跟住要揿钱，又要 check 翻个户口各样嘢，跟住要猛咁喺度揿部手机，唔记得咗个户口号码嗰啲咁样，搞好耐噶嘛。 所以你话最公平系边种咧？其实我真系觉得咧，有头先阿祖讲嗰只，即系话咧 一条大龙。 万佛朝宗嘅、嗯、四五条龙咧，都系喺同一条线嗰个漏斗口度咧。咁总之轮到你前面五部机边部有就你上去。 但系呢啲都尴尬嘅，我见过有一次咧，佢、就系一条大龙，跟住就四五部机到你排上去咧。有啲人咧就可能冇心嘅，但系都系做咗打尖咯。咩啊？咁而家咁边个话咁样排噶？即系人哋已经系排紧一条队噶咯。可能佢地下咧冇一啲嘅虚线啊，冇喺度。跟住其他人咧就打尖咯。咩啊？点边个话咁排啊？而家有部柜员机喺度。我排喺后面，下一个咪我咯。我真系见过，因为我就系排紧长龙嗰个咯。 系啊，所以你净系喺排队咧，你就会发觉点样可以鉴貌辨识咧？知道呢个人手脚快啲啦， 系 边个会跟错队啦， 边个冇礼貌啲啦。 系啊，究竟边个排得快，边个排得慢啦？最惨系咧，你要随时喺度接佢咯。系啊，但系呢个时势你仲接、啊，个口罩都罩唔晒啦。 嗱，而家又食饭啦吓， 又排过啦。 排队嘅时候都记住戴翻个口罩啊！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